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小鸳鸳病咗，小欣欣埋嚟坐，咁希望小鸳鸳快啲好翻。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系小欣欣啊，今日代班啊，哇，好冻啊，出面今日翻嚟。 点解啊？ 哦，有好大风，你讲。 俾个手我。 哎，我仲冻啊，唔好啦。个心寒啊， 咁嘅你个人，你唔中意啊，算数，我唔俾你。 好好，你留翻俾 小强。 好啦，好啦，好啦，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呢、這个天气忽热忽冻吓。真系唔知点样应付佢啊！唔紧要吓，三小时嘅节目，今日星期四一样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见面。晚上好，今日有你嘅主题曲。翻嚟我有一个 IQ 题咧，想你挑战，好冇？ 嗱，要有水平、啊，我话俾你听、 啊。有啲咩水平嘅人啊？ 有水平唔夹你嗰啲、啊，要衬翻你、啊。Village People 呢首歌曲，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大家庭啊，每一位朋友咧，无论咧边个唔舒服咧，马上人走，马上人一齐替代一下。今日多谢小欣欣咧，义助啊，帮我哋一齐主持节目嘅。熱鬧感覺，成班人咧喺度一齊跳舞啊！做呢個 YMC 四個英文字母嘅。 好啦 ，YMC 同大家开始我哋节目。今日天气咧就有阵几阵雨啦，早上天气清凉，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未来数天咧都系明朗咧，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噶啦。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冬天咧，好似都系来去匆匆咁样样，即系嗰冻嘅感觉。咁下个礼拜咧就气温稍为回升，咁唔知会去到几多度咧？大家留意。不过周末咧亦都系风势较大嘅吓。好，马老师，今日咧真系容许小人咧就向你即系做少少啊， 好女吧。 班门弄斧啊，又咪叫班门弄斧啦？嗱，呢一样嘢啦，大家如果见到地下一个窿，咁啊会踢到人啦，会跌到人啦，呢个引子嚟啫，唔需要咁在意吓。咁你会点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关心大家， 跳过去或者 跳过去，咪即系益你自己啫。系啊，啲马老师果然系一个 冚埋佢咪 冚埋个洞。 你揾啲咩冚埋先？ 呢个唔重要。 正嘅嘢冚埋就 即系你 唔系。如果周围冇实正嘅，我就自己瞓上个窿度，饮人哋过。 变咗一个好 lonely 嘅人 ，you are not alone 啊，好，咁你当然咧最正常冚咗佢啦，填咗佢啦，好啦，但系有一个窿咧，填极都唔满，呢个系咩窿咧？点解填完佢又空翻？填又会空翻？ 呢个窿我怀疑一个英文嚟， 系咪欠债嗰个贷款嗰个窿？ 系啊，英文 我都有还完嘅一日啊！你终于有一日， 未必噶， 唔系，如果你只还头先，真系还嘅还晒啦，好， 有一个窿， 十秒。 填極都 有 都咩 啊？欣欣都可以答嘅喎，雖然向馬勒斯挑戰啫，即係我因為 喂你話事啊，十九八七， 你平時都係咁對我哋啦， 有咩 咁樣數啦？ 係上次俾佢秒殺咗，冇得數 啦。你上次係咁數啦， 我就算數。 九 有啲未入，有啲未入。 网上情知十九八 关窿唔系 七 唔系。 六，使唔使俾 tips 啊？ 要， 三个字，咩咩窿？ 物物窿。 五，四， 填窿，填窿，系咩嚟噶？实物定系名 词？唔系实物， 唔系英文， 名词， 名 词系咪有英文？ 三， 冇 英 文，有冇法文？ 冇法文， 你反问先， 系中文，系中文， 系 中文， 个窿字系中文， 系 窿字系中文，即系个窿个窿。 哦，乜乜窿啊？ 冇错，我谂有啲人已经估中啦。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好快估中。啊，我系咪对你期望过高咧？ 唔需要， 你估到啦？ 识唔识啊？ 未啊？喂，今日天气几好 啊！答案左右而言他系 答案， 请讲 塞豆窿。食完又肚饿，食完又肚饿。其实你知唔知咩叫塞豆窿啊？ 细路仔， 细路仔，细 路仔。不过系好耐以前嘅啲传闻嚟嘅啫，个来源就唔讲啦。 哦， 有个来源噶。 填极都咩来源啊？ 填极都唔满就系因为食。又第聽日同我嘛，但係點解細路仔叫塞豆窿係一個比較恐怖嘅傳聞就唔講啦，因為咧係來自一啲傳言嚟嘅啫咁樣。 但通常都係一啲比較舊嘅戲裏面會聽過呢個詞語咯。 都唔係㗎，有時有啲人咧，我見過有啲人揸車咧，後面有啲牌嘅，咩送太太翻工啊，有 啲 人寫住家有塞豆窿啊嗰啲 咁。 有啊有啊，貪得意咯，小類似小八 你見過啦， 依家通常就話化骨龍咯， 係化骨龍啦， 即係都係用翻啲懷舊嗰啲嘢。 系嘅，不過呢個名稱都係屬於舊香港嘅塞豆窿呢個，係啦，即係形容細路仔咁樣咯。好啦，喂，咁今日除咗講塞豆窿之外，估唔到啦，係咪先？ 估唔到啊！使唔使罰啊？ 要啦， 罰你拖住阿欣欣做。 哇！唔好啊，你罰我啊呢個。仲要睇法喎？ 咩意思先？ 佢好针对你咁， 咩意思？ 好，喂，我想问大家，咁咧网上咧有一个咧，即系大数据嘅嗰啲咩 search engine 咧， 系 search 咗十样嘢咧。大家一般人咧都會覺得會起雞皮嘅，即係你見到佢，你會即係覺得毛管毛骨悚然。毛骨悚然，即系觉得 悚然添啊！ 系啦嘅东西， 我以为你话骨地好肉麻嗰啲 嘅东西，即系生物啦，即系 惊啊！ 惊嘅生物啦，咁样 系 远嗰啲我唔讲啦，咩鳄鱼啊、鲨鱼嗰啲唔讲，因为同我哋嘅日常香港生活咧， 嗰啲都唔系好毛骨悚然啫。 可能因为个距离比较远， 唔系啊！有啲地方居住嗰啲人真系日常生活真系会 系 真系会有条嘢爬，有条鳄鱼爬去噶嘛？ 系啊 ，Florida 嗰啲咯，即系佛罗里达州咧，因为佢哋好多沼泽嘅地方，河流一可能平时咧。 咧 落完雨， 系啊，我就系睇过好多片， 真会爬条鳄鱼。 佢话诶，每个人都养只狗就系因为见到鳄鱼会吠啊，会提你。 哦，吠啫，因为如果打起上嚟，佢都唔够鳄鱼打嘅， 走啦，仲打 狗啊，狗唔会走嘅。 鳄鱼其实就唔系好攻击性嘅，通常都系即系埋伏性多啲嘅。 不过因为我哋系啦，因为我哋香港根本冇机会接触，所以我哋就唔会有嗰种嘅生理反应。 黑熊好多有啲地方都惊 嘅，熊都会嘅，但其实佢哋普遍都惊人，但系因为有时，譬如我喺北美生活过咧，譬如碗熊啊， 佢啲系真嘅、 啊。 其实你咁讲咧，我开始有啲唔，我本来有啲唔信，因为咧我哋隔篱有一个人咧，主持人成日都话咩喺边流学过啊、流浪过啊、住过啊、咩过。咁你讲你喺北美嘅时候，咁系咪真嘅？啊，系系，因为你个唔 系 你个唔会吹水。我哋唔好话边个， 佢系边个， 我哋唔好讲边个， 大家知就得啦。咁啊，真系会有啲动物咧，系可能就系突然间出现喺后院咯，即系都试过。 香港咪 你自己咧？ 我见过碗熊， 真系即系 碗熊，系亲眼见过，系因为我嗰时喺加拿大读书咧，好冻啦。咁当然碗熊系一啲比较叫做可爱 啲 动物嚟噶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即系， 但系都会有 damage 嘅， 大只啊，几大啊？ 我谂一只猫再大啲啲咁样咯， 咬唔咬人？我想问。 你唔好搞佢，佢就冇。 唔系，但系如果你 抄你垃圾桶嘅啫。 咁但系如果你想赶佢走，咁佢觉得你攻击佢咧，会唔会咬你？ 都可能会，但系通常都唔会理佢噶啦。夜晚即系闩埋门，因为咧我试过见到喺宿舍啦，冬天好冻。即系我谂零下十度咁样啦，我系翻屋企嘅途中咧，见到个后院咧有四只碗熊成家喺度，开餐啦，同埋搭埋一齐取暖咯，即系好似搭罗汉咁样，好得意噶，系啊。咁我又见过 你有冇搭上去啊？你话冻啦， 我冇。我又见过鹿啦。系啊，即系 鹿都好可爱喎， 都喺你个花园啊？ 都系喺公路上面啊，最搞笑系啊，即系好早，我记得嗰朝系又系翻电台咧，有朋友即系同事车我翻工啦，一齐大家卡。 哇！你喺北美做 DJ 噶啦， 系做咗一阵， 睇人哋几犀利啊！你喺北美做过 DJ 啊？ 跟住最正系 你喺北角做过系嘛？ 好早啊，翻早更嗰朝，即系晨光咁上下嘅时间。 晨光第一线噶啦， 咁上下嘅时间啦，咁咧跟住就其实条公路就冇乜人，跟住我好记得个画面咧，就 系 喺条公路上边开始有啲。阳光出嚟啦，突然间见到一只好大嘅鹿，跟住咧就喺个公路上，公路上面就行过咯。 哦， 跟住你估下我哋嘅对白系咩？ 唔知， 我只系唔出得街噶啦。 Oh dear， oh my dear， oh my dear， oh dear 咁样咯。 香港都有呢啲画面嘅，不过香港咧 就 通常就马骝咯， 马骝系啊， 马骝咯， 我试过真系咧住水塘附近， 系啊， 佢话咧试过咧。屋企有隻馬騮無端端入咗佢個廳嗰度，跟住攞住嗰啲花生喺度食。 有冇開電視睇啊？ 咁佢嗰下咧唔知點反應。喺我諗大圍嗰邊喺山上。 有嘅有嘅有嘅，我知我知， 一定有啦。 跟住咧佢就見到隻馬騮入咗嚟咯，我諗佢冇閂好門窗啦，冇圍啱啱搬過去。跟住咧就見到隻馬騮攞住啲花生，跟住佢就嗰下都唔識點反應，佢當咗嗰隻馬騮係人啊。跟住我就同佢講：，你喺度做咩啊？咁。跟住隻馬騮望一望佢，攞住堆花生，跟住就走咗。 有冇開？电视睇啊， 咁又冇。 饮嘢咧冇开嘢饮啊， 至少佢唔敢攞啲花生啊、干果出嚟，啲嘢食 唔关事嘅。佢入嚟就会入嚟噶啦，系咪先？ 要闩好门窗咯，嗰啲。 系啊， 佢点知嗰啲花生食得嘅咧？其实， 喂， 闻到味啊！ 花生唔系化学嘢嚟噶嘛，即系天然嘢嚟噶嘛，都系。 佢哋食好敏感，我觉得佢哋 即系有嗰阵味，佢就知道食得。 我记得有一次睇新闻咧，影咗咧有一啲屋苑咧，成班马骝入咗泳池游水啊嘛，即系当自己住客咁样。 咪日本嗰啲去浸温泉。 系好得意啊！不过对于如果你遇到就未必觉得得意啦，但如果你咁睇新闻图片就觉得好有趣啫。但最好唔好太距离， 系啦，野生动物都系要保持距， 一定嘅危险啦吓咁样。咁呢个讨论区里边咧选出咧最恐怖嘅，头先我所讲咧嗰啲咩鳄鱼啊、鲨鱼，我哋就唔讲啦。不过里边咧由第五位开始咧，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啲感觉嘅，俾你哋拣咧， 小强咯。 你一讲啊，你知唔知讲咗第几位？ 第一位啦， 第一位最黑人憎嗰啲。其实我讲呢个 survey， 我都系想讲嘅。 唔系唔紧要，真系唔紧要。 唔系会惊，但系咧 唔系飞嗰啲惊， 飞嗰啲 飞嗰啲， 其实只只曱甴都识飞嘅。 仲有，如果你喺譬如话街边大排档食紧嘢咧，我都惊嘅。 哦， 我会觉得佢嗱坐巴士或者小巴，隔篱喺前面， 我觉得最惊系你唔预佢会突然间出现嗰啲地方。 你有冇试过 小巴咯？喺你侧边咯。 试过屋企真系都打扫得 OK 干净，但系有时唔知佢哋喺边度摄入嚟噶嘛。跟住咧，我记得咧系好记得啊嗰个画面，就系咧天气开始热嘅时候啊，咁咧突然间咧喺张凳脚上面，突然间见到有一 爬爬 系一只嘢，突然间飞起咯，就系、 是。哇！ 跟住咧嗰时咧 佢都吓到飞起， 屋企人仲会吓你啊！知唔知点解曱甴会飞？因为天气热啊，佢哋要飞嚟散热啊！哇，我真系好惊。 我想问你哋同曱甴最近距离系咩？最近 唔系就系，譬如话坐小巴见到前面嗰个人只曱甴，唔系啊，只曱甴喺嗰个人嘅背脊嗰度躝下躝下，好惊、 哦。 我都唔知话唔话俾佢听好。如果你话俾佢听，佢真系 佢好惊， 癫你真 系癫 你。 系我见过一条影片都几恐怖。恐怖在于咧，其实你嗰条影片咧见到咧，其实系影住一个即系浴缸啦吓，浴缸咪有个塞咁样嘅，有个掣咁样。跟住你见到上面咧有条好似头发咁嘅嘢啦。咁你开头 我知 啦，系因为头发啦。跟住嗰个人咧，只手一掂一掂咧，佢缩翻入去。即系会喐个 竹苏嚟嘅， 系 啊， 最惊买曱 甴啦， 咁长， 即系咧你系佢可能突咗少少出嚟，你就以为系头发，系啦，其实佢惊嘅地方咧就系唔系你见到佢成只，你见你知道嗰个原来唔系头发， 系 曱甴，哇嗰下先最惊。 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就坐呢个长洲嗰啲渡即系小轮啦，咁啊坐翻嚟香港呢边，咁好攰，已经夜晚，大家都已经少系中下中下，见到上面两个天花板呢个曱甴躝下躝下，躝到去咗某一个位， 你惊佢跌落嚟啊？ 我唔知佢会唔会。嗱，佢唔喺我的位啊，喺我前面远少少，我见到佢好似就嚟跌，就嚟跌咁样，跟住嘟跌咗落嚟，跌咗边咧？有个太太垫咗发，松起嗰啲发型咧，嘟就跌咗佢，跌咗喺里边啦， 好似个雀巢。 我曱甴都好惊， 跌咗个黑洞。我同你嘅谂法一样，话唔话俾佢听好咧？ 好惊啊！哇，佢癫噶， 真系啊！ 佢会唔会以为我吓佢定系讲大话咧？咁算啦，哎呀，算啦，不如唔好讲佢，即系咪先？ 唔系 佢要佢会发现都会发现。 如果个人咧真系会好惊嘅，会有咩后果真系唔知。 系啊， 好惊好惊。喂，原来咧曱甴食报纸噶， 系咩？ 我试过夜晚瞓觉， 唔系佢纸皮嗰啲都系好 听到床下底系啊，沙沙声啊，我以为咩声咧？真系只曱甴喺度食紧报纸， 你睇到佢食紧咩？ 食紧睇住啊，佢喺个报纸上面咯，同埋一啲边粒披晒， 即系喺度抡，真系 抡报纸啊！ 真系抡报纸啊！ 未食到新闻咧，佢就冇得食啦，打死啦！ 食到富康嚟啊！ 嗱，其实咧，我试过咧，同曱甴最近距离咧，就有一晚瞓下觉，我觉得块面好痕， 哇！ 哎呀， 块面好痕，跟住我拨一拨，拨走咗，跟住开灯睇。佢只曱甴躝走咗。 喂，你敢唔敢咁徒手拍死佢啊？ 我點都要揾啲嘢隔一隔嘅，即係可能揾報紙或者揾啲紙張之類咯。 報紙好難揾嘅啦，而家如果喺緊急情況下咧，都有佢，一係有佢走啦。 拖鞋咯， 係啊係，算啦算啦，係係啊， 快走咪俾條生路你啊！ 唔會揾我肉體同佢肉體接觸， 係啊，俾條生路你。 頭三位第一位曱甴啦，第二位其實你應該諗到都喺屋企會出現嘅。 蜘蛛。 哎呀，唔系，老鼠啊！嗱，不过呢个唔代表所有人啊。不过呢个 survey 咁啱讲老鼠，其实我同意嘅，蜘蛛都几恐怖嘅。 系 咁咯。 蜘蛛相对上冇，因为佢个移动能力冇咁高啊嘛。 系啊，慢啲。 即系通常佢都系喺啲角落度咁样停喺度啊嘛。但曱甴又有可能又会飞啊。 老鼠真系好惊。 老鼠又系，同埋老鼠多一样嘢就系佢会咬人。 系，同埋有血啊！即系你即系曱甴，你拍死咗佢都系得啲汁啫。但系老鼠可能有毛啊，有哎呀， 系啦系啦，咁个形态上都系比较恐怖啊！第三位咧就系我谂大家又好少机会接触噶啦，蛇咁咯。 就 我都听过好多人话蛇个样同埋啲个体感，即系你摸落去嗰啲 凉凉地， 凉凉地嗰啲系好恐怖咯，即系好打冷震。 但蛇就通常可能即系穿屋， 系啊，或者郊外佢一条路。 但其实佢惊过你嘅，通常佢见 到冇错冇错，佢惊你一脚抌落去啊嘛。 哎呀，佢又咬唔到你只脚。 嗯，所以咧，你行山最好乜嘢？就揾嗰棍樹下樹下撥開佢先， 或者直接行開咯。佢真係通常 係啦。 古語有云：撥草尋蛇，係咪啊？古敏老師 啊，下禮拜話俾你聽。 喂，好啦，十點半先啦，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人，冇人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经中央军委批准，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由海军、海南舰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今日起一连五日访港，舰队朝早抵港。编队朝早从西面对开水域驶入本港，有消防轮在场迎接。在西环招商局码头附近停靠的海军海南舰，有官兵在舰上举行升旗仪式，由列队挥手。港协暨奥委会向体育属会公布机构管治检讨结果，并发布机构管治守则。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邱达根表示支持守则。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守则提到董事任期应不超过12或16年，年龄不超过70或75岁，希望这方面能够有弹性，因为一些体育会的董事人数不多，体育会亦都不想放走一些出钱出力的董事。新民党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在同一个节目话，港協要求各個體育總會用兩年時間改善，時間合適。他認為對不達標的體育會作出包括取消政府的恆常資助有很大阻嚇性。在選拔運動員方面，何敬康相信明年舉辦全運會，到時已經可以知道各個體育會在選拔選手時的程序是否公平和透明，不用等至2026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证实，美国在援乌政策方面再作出重大改变，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反步兵地雷，是由于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战术变化正是有利于步兵而不是机械化部队。奥斯汀在访问老挝的时候说，俄罗斯不再以机械化部队为主，而是由步兵部队在前线推进，并为机械化部队铺平道路。乌克兰需要一些可以减缓俄军推进的支援。奥斯汀又强调，美国提供的地雷是非持久性地雷，即是可以自毁或者在电池电量耗尽之后自行失效，理论上可以限制平民面临的风险。人权组织就批评美国的决定是鲁莽和令人深感失望的挫折，指出烏克蘭使用這些地雷將會違反禁用地雷的渥太華條約。人權組織亦都質疑美國將提供存放已久的地雷的安全性。拜登政府去年因為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亦都遭到類似的批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朝早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3点，系升38点，总成交金额4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5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8毫6升4仙，快手47.6系跌4.95毫。腾讯控股409.8跌1蚊，小米集团28.6升6毫，阿里巴巴84.65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2跌1.4仙，美团174.7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72.2跌2仙，融创中国2.4跌2.1，友邦保险57.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7，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8,033点，跌319点。 港金报24,670元，升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7美元，卖出26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带咧比较车多噶，经过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咁后少少啦，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十三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导盲犬常被誉为视障人士的一双眼睛，但现时香港导盲犬供不应求，训练导盲犬遇到重重困难。究竟社会各界可以怎样支持导盲犬服务的发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导盲犬》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唔翻工杀咗你，只要你心里面仲有团火，职场有大把机会等紧大家。如果你系40岁或以上，最近3个月冇做嘢，可以登记参加劳工处嘅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揾到工后，不论任何工种同职位，做够6个月后就会获得10,000元津贴。做满12个月再多10,000，兼职都会获得半额津贴。想知多啲，请浏览 jobs.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10:08嘅，我哋今日又有一人间嘅爱好系列啦。今日小欣欣 系 举咗一个话题嘅，我哋话题就系、 是、一个一首啊，会令到你觉得转季节嘅歌，系、 嗯、 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心目中都会有一首歌，有啲歌咧，你一听个前奏咧就觉得，诶，哇，凉凉地，或者一听个前奏，诶。 兴合 好热， 我想问边只歌兴合？等我兴合， 我唔话俾你听。 H2O 我估系， 即系譬如 YMC 都系，即系你一听你成个人咧想跳啊喐啊， 系啦，又或者甚至乎一啲季节或者系一啲节日嘅歌都会令到你有呢个感觉。 嗯，好，你嘅爱好系列就会出现啦。同埋咧，我是 DJ 呢个 on 咧，今日有比较特别嘅安排，因为今日咧就系我哋咧所有学员咧进入呢个 final 嘅一集。 决赛 一集啦，咁即系话咧，全部人出现晒， 咁今日會係有陣間我哋都有位嘉賓上嚟咧，同我哋揭曉一下，即係邊啲學員咧會進入最後一個 round 嘅。 係啦， 最後一個 round 跟住會點啊？ 做節目咯。 系啊，因為會有決賽， 係啦，會有決賽噶，落嚟會有一個大 show 噶， 正 喎，切留意下。啊，今日咧，我喺網上咧睇到張相，我同阿 Austin 分享咧，我覺得嗰個男仔嗰只阿超 B 啊個樣，喺國內啊，原來咧呢個男仔做咗啲咩咧咁樣，我唔知大家細個時候有冇啲咩宏願咧咁啊，譬如有啲人咧個宏願就係我一定要咧要做到大公司嘅 CEO， 或者我一定要咧自己去旅行一次一個月嘅一年嘅咁樣，要流浪嘅咁樣。咁呢個人咧即係佢住喺呢個江邊嘅，咁啊自細咧就好想咧去能够漂流长江啊吓，长江，于是 沿住条长江漂流， 好长喎， 系啊。 跟住咧，于是今年嘅六月咧，佢喺四川就摆一只橡皮艇，开始佢嘅一人一艇嘅漂流过程。大家睇下，佢真系一只 开始漂啊， 咁样嘅橡皮艇， 四川咯，系啊， 由四川开始漂， 漂 但系 佢真系一只， 有啲位会唔会系经过啲咩三峡大坝嗰啲水位好 嗱？佢咁讲，佢旅程最初都好顺利嘅，佢系六月。月六号开始啊嘛，去到六月十九号，即系佢都已经成两个礼拜之后咧，突然之间咧遇到大浪翻船啊！ 吓，真系翻咗船。 但系其实你谂下都好叻噶咯， 好危险。 两个礼拜后先，我如果我睇、 两个礼拜后先， 我睇你只咁样咁低。 但系呢啲就系以我哋以前响美孚嗰度嗰啲桥底大艇仔嚟嘅啫。 系啊，呢啲咁 即系啦。 但佢系会漂流到一度地方，佢会落即系上岸休息噶嘛？佢唔系一路喺只艇度两个礼拜。 你又讲得啱，即系。都要食下嘢啊！ 去 下 廁所都要啦。 廁所 可能佢去 到上岸咯，冇所謂 上岸咁樣。 係啦，咁啊翻咗船啦，喺江中咧掙扎咗一個鐘頭，最後身體出現失温啊，以為就會玩完噶啦。最後終於都好艱難咁上到岸咁樣咯。 有人救到佢嘅 係 咪？ 唔係佢自己攀上岸㗎。係啊係咁，但係佢都值得嘅，因為長江嘅壯麗景色令佢大受震撼啊，體驗咗風雨交加，的確係嘅。嗱，你一方面呢啲係一啲磨難嚟，但係一方面咧，邊有人試過一人一艇跟住咁樣，可能揼足一日一夜，即係啲毅行者嗰啲咧，行四十幾個鐘頭， 即 係 少年與他的奇幻漂流， 好嘢好嘢，即係咁樣啦。佢話呢個係好值得嘅，因為美好嗰啲畫面咧，一生都會記住。咁啊，漂流中間咧都得到好多陌生人嘅熱情幫助。咁啊，譬如咧喺四川嘅時候，個大叔聽人嘅故事咧，話：誒嚟我屋企請你食飯先咁樣。喺雲南咧，有嗰啲網友咧同佢慶祝端午節，即係一路沿途咧，佢都有好多人好熱情咁樣提供啲食宿嘅。系啊， 系啊， 云南 点会长江？佢点解会去到云南？ 唔知啊，咁都埋喺重庆，仲有重庆、啊，有网友讲到江边帮佢提供呢个食宿安排。我谂佢有上岸头啊， 可能上岸 有应该有， 冇理由咁多日你带唔到咁多食。 同埋呢啲漂流咧，所谓我即系我发觉咧，近嚟咧都喺社交媒体上面咧都睇到好多呢啲类似嘅片咧。嗱呢啲漂流咧，佢个。终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途中的过程遇到所有的人同事。我记得有看过另外一个即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个 account， 是一位埃及人。佢咧就挑战咧，佢唔坐飞机，睇下点样可以喺佢埃及啦，即系非洲北非嘅地方咧，唔坐飞机，真系透过陆路同埋透过船咧，去到日本。 哇！ 咁跟住咧，佢成个account 咧就系记录佢呢个旅程啦，系啦，即系差唔多可以历时三个月。咁我睇到咧好多真系佢每一日咧就拍一条片咧去记录佢呢个旅程啦。可能咧去北非嗰度开始啦，经过可能即系土耳其啊，跟住咧去到巴基斯坦啊，进入到。中国的新疆啊，跟住一路去就喺新疆啦嗰度一路去到韩国啦，跨过即系去韩国最尾系搭船去到日本啦，系差唔多历时系三个几月，跟住咧佢每日咧就其实咧 po 可能系佢旅程上面嘅一啲片啦，即系可能佢哇今日咧我咁啱搭到顺风车，有人咧兜我咧 由 新疆啊系嗰个边境咧一路即系兜我入到去 城市，日日都 有 个不知嘅景况， 又会俾人偷嘢啦， 跟住佢系一位埃及人啊，你谂下即系佢。唔識中文啦，識阿拉伯文啦，咁可能識少少英文啦，咁樣咁佢 靠手語 噶佢我諗係肢體語言啦。咁我記得印象好深刻就係佢啱啱入到去中國嘅地方，咁嗰啲餐牌全部中文嚟噶嘛，佢真係唔識咧， 係 啦，咁就真係手指啊咁樣。咁但係咧，佢話所有嘢咧都係好新奇，你每一日咧都唔會知道自己會 發生咩事， 係啦，遇到啲乜嘢，係啦，可能係有啲好噶啦，亦都可能有啲唔好噶啦，即係有時 好似阿小強話齋，分分鐘俾人打荷包冇曬啲錢， 係啊， 流落異鄉。 試過可能佢話坐順風車架順風車爆胎咁樣，咁就成班就係喺個山邊嗰度 度等咗大半日咁样。咁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好得意噶呢啲。 嗱、 嗯， 你即系要乐观，觉得好得意啦。但系如果你一啲要一啲好 ensure 到嘅，即系有好有安全感嘅旅行咧，呢啲绝对唔系。 佢都唔会去呢啲啦。 同埋咧，因为嗱，我哋知道自己应该都唔会有可能做出。一個咁嘅旅行啦，除非辭工跟住擺低曬所有嘢，即係有差唔多大半年，冇包袱大半年嘅時間啊！咁、我就下定唔到決心住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見到人哋可能真係去做一個咁樣嘅旅行，你都覺得啊，好得意， 好得意㗎， 同埋好有毅力， 冇錯係啊！ 阿小強老師咧，你會唔會啊？你又流浪過咁多地方？ 我諗我都而家唔會啦， 真係唔會咯， 真係唔會， 因為太 我都話我 太唔肯定， 最艱苦去嘅事。杭州夜晚 杭州都艰苦， 贪平啊！好后生嗰阵时啊，就去租嗰啲 租嗰啲，贪平唔系嗰阵时噶啦， 系女嗰啲类似剪头发嗰啲， 瞓人哋嗰啲床凳 凳啊， 有得住噶， 系啊，20蚊鸡啊， 个发廊横店收咗工啦， 唔系发廊嚟嘅，即系佢嗰个咧，全部 前铺后 按摩嗰啲系嘛， 系啊，类似嗰啲按摩椅， 佢讲佢又唔想个按摩，费事你而家知道佢做 冇按摩噶， 系咩？又唔系按摩，又唔系剪头发， 唔系好似类似啲飞机椅嗰啲咯， 系 啊，系啊，系啊，俾你坐到20蚊，系啊，因为嗰时啱几廿年前，系啊， 有瓦遮头，室内嘅地方嗬， 但系你会觉得污糟咯， 污糟你真系好眼瞓咧，地下你都瞓得噶喎。其实 我 见 咧 内 地咧有啲又系一啲叫做网红或者一啲内容提供者咧，佢哋就系揸住架车，佢哋咧就话我哋咧就巡回晒成个中国嘅西部咁样啦。佢哋就由呢、這个我谂佢哋好似系由重庆嗰边出发啦、一路咧就揸上西藏，揸到上去新疆咁样，即系 兜 一个圈。咁又系啦，又系即系喺啲网上媒体上面睇到佢哋嘅，即系每一日可能有片去更新啦。好得意嘅，佢哋咧，佢哋真系悭钱啦。佢哋有时咧就停低架车喺路边一个露营区，又喺个露营区就瞓咯。 系啊， 就可能扎个营就瞓，跟住又或者哇，如果真系太冻啊，或者落雨咩，佢就瞓车咁样咯。佢哋真系顶唔顺啊，咁就可能咧即系 book 间旅店就落去冲个凉。嗰晚喺嗰度休息得好啲，咁第二日咧又再揸车一路出发。咁但系咧一路揸咧就系、是、哇，嗰啲景色啊非常 好靓 嘅。特別係佢沿途遇到唔同嘅人，即係又會有帶俾佢唔同嘅故事，即係可能啲人聽到佢哋嘅故事之後，會請佢食飯啦，又或者佢哋突然間唔知揸咗去邊個農村，嗰位大叔又好熱情咁樣招待佢哋食啲農家菜啊，跟住原來嗰度別有洞天，嗰啲景色又好靚咁樣，依啲都係好好睇嘅。 其實好多嘢 我都想試下， 你即刻試，即刻試， 行去沙田， 行去沙田， 睇下沿路有冇人招呼我食飯， 係嘛？今日放工你就行去沙田啦，我六點搭地铁过去看看 探下你，睇下你点样， 睇我有冇得坐喺度，有人招呼我食饭先。 你就想咁啫， 有问题就有解决方法。最近咧，我睇到一个外地新闻，我唔记得系边个地方，咁就话咧多咗好多后生仔女啲学生咧去嗰啲情侣酒店啊，即系嗰啲时钟嗰啲咧，佢唔系为咗爱情，知唔知为咩咧？ 读书咯， 唔系洗衫。原来话佢里边咧有啲洗衣机咧可以俾嗰啲住客用， 免费用啊！ 佢唔系，但系个收费平过出边嗰啲 laundry 好多，咁所以 计个条数， 计 个条数 系啊，可能仲平。 但系佢有要俾房租， 即系就系计埋 两个钟啫嘛，嗰啲、 啊、 时咗两个钟嘅啫嘛。 哦，咁啊，不如喺里面冲埋凉啦，洗埋头啦，悭翻啲水费。 你睇。一嚟得好足， 唔系啊！咁你去到洗衫，你冇嘢做啊嘛，咪洗埋咯。 冇错， 你中意啦， 真系精打细算， 系啊， 好犀利啊！好，早晨，听下香港电台带嚟嘅风骚快活人。 磨铰剪，磨铰剪铲刀。 喂呀，肥强啊，唔该啊，我想铲刀啊，又想磨铰剪咯。 西罗姑妈，你搞错啦，我唔系帮人磨铰剪或者铲刀啊，我只不过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想做好啲工作，所以准备好我啲器具咋。 哇，肥强啊，你咁有 planning 嘅话，我就放心啦。大家想知多啲关于常用手工具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为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手工具保养储存整齐啲，打工仔开工特别安心啲。我系淘淘。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给父母的正向思维。百寿西来，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人与人之间可以成为朋友或者亲人，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无论乜嘢原因，都唔应该对家人心存愤恨，或者与生俱来嘅亲情位于大大小小嘅无聊争拗之中。作为父母，有好多正向嘅思维，适当时间都可以同仔女分享一下。例如，一家人喺一齐系一种缘分，系一种幸福。好多人想有一个完整嘅屋企都未必如愿，所以请大家好好珍惜。一齐食饭嘅时候，多啲睇眼前嘅人。少啲睇面前嘅手机，多啲倾快乐嘅事，少啲争拗边个边个唔啱。无论边个啱边个唔啱，都只系过眼云烟嘅事。一家人有纷争系好正常嘅，冇边个屋企人系从来唔会嗌交嘅。所以对于大小纷争，唔应该有过大嘅反应。每一次有纷争，应该尽快排解，然后将佢忘记。好多父母最担心嘅就系仔女嘅成绩咯，考试成绩唔好，考唔到某某名校等等。其实好多你担心嘅嘢都未必会真正发生，只系我哋杞人忧天。就算真系发生，后果都未必用我想象中咁严重，唔需要用你嘅幻想力将个伤害无限扩大。我哋虽然系佢哋嘅父母，但我哋冇法力噶，唔能够创造神迹。我哋嘅财力有限，时间有限，精神有限，一切未能够为仔女完成或者达唔到嘅目标，都唔好过分怪责自己。冇人系完美，我哋嘅小朋友都系。我哋爱我哋嘅孩子，所以都应该爱佢哋嘅优点、缺点，接受佢哋拥有嘅天资同埋性格，唔好将佢哋同其他人比较。无论人哋嘅小朋友几优秀，你愿唔愿意同佢调换呢？当你觉得你的小朋友不够好，只是因为你对他欣赏程度未够细致。世界上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包括学业、事业成功、家财千万、名成利就。但说到底，想提提大家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所以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在一起，完完整整，就是一种最好最好的祝福。希望大家听紧嘅朋友们，每一天、每一日、每一个人都系享受到家庭嘅温暖、家庭嘅幸福。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线，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系有真。 路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好精彩啊！每一集都有唔同嘅表现啦，同埋唔同嘅内容啦。今集承接住上一集都系啦，由我哋台下嘅几十位嘅组员咧，一齐从七个大题目揀咗个题目出嚟。不如咁啦，我就唔介绍啦，交俾我哋四位组员。首先，你讲下自己个名，介绍完之后咧，就 tag in 入去嗰个节目咯噃，得唔得？准备好未？四位靓仔靓女，好，将个时间交俾你哋 ，on air。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邦啊，咁我而家是20岁啦，大学生，咁我但我嘅我有翻兼职嘅，咁样都有少少经济嘅收入啦，不过我全职都是儿子嚟嘅，都是靠屋企嘅照顾咁样。 Hello， 你哋好，我是第四组嘅阿 Sean， 咁听到呢度咧，可能你就会有两个问题噶啦 ，Sean 系咪男仔名嚟噶，或者系你个名点串啊？我个名系 J E A N， 咁佢亦都系一个繁文名啦，你当，咁所以咧佢就唔系一个。男仔名佢是男女都通用的名嚟嘅，咁我嘅就觉得咧，钱咧就唔会唔见咗嘅，佢只系会变成一个我中意嘅形象嘅啫。咁你又点睇阿 Pair？Hello， 我系第四组阿 Pair 啊，咁我系啱啱大学毕业嘅一个毕业生，我系非常之唔贪钱嘅，所以我好希望成为一个 DJ。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第四组的 CC， 咁就是啱啱18岁啦，波波脆，咁就希望各位听众听完之后都可以充满活力，就好似翻咗去18岁咁样，同埋都会希望可以为呢个 DJ on 咧又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嘅。 是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会讲下年轻人嘅理财之道，同埋应该点样使钱啊咁样。不如讲下先啦，我哋年轻人会点样使钱嘅咧？ 我好简单嘅，今朝有钱今朝使。 系。 系啦， 咁听朝点算好啊？ 听朝再算， 听朝就听朝再搵钱。但我觉得咧，其实而家嘅年青人咧有一个倾向，不论年青人定系老人家都系，佢哋好中意买平嘢啊。佢哋觉得平嘢就系好啊。 冇错啊，其实我想讲咧，我系有一个都几悲惨嘅经历，就系剪头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贪平咧，四十几蚊就系剪个头发， 四十几蚊 系啊，速剪啊，即系我好快十秒剪完噶啦，就真系十秒。但系你去完一次，你唔会再上去咯。 系， 即系呢啲体验一下就好咯。 即系剪到成个菠萝咁。 咁就未至於嘅，即係我記得嗰次我叫佢你幫我偷薄少少啦。咁見咩偷薄完咧？其實偷薄完你唔覺得有咩問題，但係問題佢生完出嚟咧係好崎嶇，佢嘅導線係真係好似我人生一樣咁崎嶇。 即係鏟青咁樣係 嘛？係無啦向上斜啦，無啦向下斜咁樣啦。跟住直到下一次我去一間即係貴少少嘅髮型屋剪啦，我個髮型師都問我點解你個頭搞到咁嘅，咁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悲慘嘅故事。 其實你去邊間剪個髮型師都會問點解你個頭搞到咁嘅。 又唔係啊， 因為佢想你去貴嘅 度。其實係咪唔同嘅速剪師傅都唔同嘅咧？係咪你撞啱一個唔係咁專業嘅速剪師傅啊？ 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喺網上面都有睇過一個人就分享佢自己去嗰啲速剪嗰啲，即係十蚊即係剪一個頭嗰啲啦， 都 係 十蚊。 唔係，不過唔係， 即係應該係50零蚊、60蚊嗰啲啦。 係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即係佢又係覺得去完一次，佢唔會想再去咯。即係都係剪完都係覺得哇，都係冇貪平。即係200零蚊、300几蚊，揮個髮其實真係係抵咯。 其實咧，一分錢咧，即係一分貨，平嘢未必好嘅。我自己屋企都有一個經歷，我阿媽咧係好中意買平嘢嘅人嚟嘅。 咁有一樣嘢佢好鍾意買就係、是、吸塵機啦。咁有一次呢 就買咗一次咗。 係啦，商場減價七折，買兩部吸塵機返嚟，返到嚟一步步咁拍咗喺度，我同佢講阿媽你開停車場啦、啊。乜咁多吸塵機喺度嘅，我原來佢就係貪平，佢就話你買完一部平嘅佢會爛㗎嘛。咁所以你咪買過第二部 咯。你屋企都幾大喎。 係咯，我揾到咁多部吸塵機。 佢可以開到個停車場，跟住我就話：咁點解你唔直接買一部貴嘅？咁你以後就用嗰一部咯。 係。 哦，係啊！我講起呢啲平嘢咧，我對一個而家已經好貼身嘅經歷啦。我就係貪，因為我懶啦，跟住我就唔想出去剪頭髮啦，咁我就買咗把教剪啦。咁我就剪到而家個頭變成咁啦， 係專業嘅剪頭髮嘅教剪。 你而家個頭係點咧？ 係一個專業咁樣，係一個專業嘅剪頭髮教剪嚟嘅。但係咧，我嗰日咧就因為好熱啦，跟住我就覺得我啲頭髮篤眼篤鼻喎。 係，咁因為你有留咗劈音喺個額頭度。 係啦，我而家咧就有劉海喺我嘅額頭度啦。咁 suppose 咧就可能係掂下眼睛啊咁樣啦。但係咧嗰一日咧，我就唔知做咩事，哇好長啊！一嘢揦起佢， 一起手 插，哦咁我就知道。出事啦，因為我剪咗應該有兩節手指嘅長度， 即係你覺得係已經翹起咗啦，係嘛？即係已經冇劉海啦，係咪？你剪完之後 有嘅，但係短咯。 咁所以你覺得係教剪嘅問題？ 所以我覺得係貪平嘅問題。 即係如果把教剪貴啲，你就會剪好啲啦。 唔係，如果我願意出去剪頭髮，就唔會搞成咁啦。 所以其實唔好貪平，好多時都係。同埋年輕人除咗唔好貪平之外，其實都有留翻筆錢嚟應急，我覺得。 應急啊，都是的，我都覺得是要應急的，但是呢我又覺得應急來說呢，這個世界真的沒有那麼多急事的。 不是的，我怕我出到去無緣無故咬柴，我就要有錢看醫生才行的嘛。 還有呢，其實 任何時候儲錢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即是例如你大學畢業出來你未必即是立刻找到工嘛，可能爸爸媽媽已經是想你靠你自己養活自己的時候，你不是有一筆錢咯。 真的，所以我覺得我會是分三份咯，將我的收入 邊三份？ 邊三份呢？ 你當平均 33% 咁樣啦。 第一個三份是做什麼呢？ 第一個三份買嘢。 買嘢嘅，消費嘅， 消費 玩樂嘅， 玩樂，梗係做人要開心噶嘛。 都係嘅，都係嘅， 係咪先？ 但係你本金夠唔夠多先？即係你個本要夠大咧，你去到最後你先會得到嗰個 benefit， 得到個利益喺度。 唔緊要嘅，三份 即係我好似我揾得333蚊咁樣，咁我分三份，其實我咩都做唔到噶嘛。同埋而家應急咧， 留埋下個月咯。 即係我覺得可能應急呢一樣嘢，有時咧佢急起上嚟咧。你應咗你儲咗錢咧，都未必做到。即係例如我有一日行下街，我踩單車，有架車撞過嚟，我冇一隻手，我要搏翻隻手要30萬。咁我點樣有30萬使咧？所以有時咧，你儲起上嚟都未必夠你咁用。反而而家有時年青人，佢哋連佢哋而家維持生活都未必做到啊。我有啲朋友佢哋真係過住一啲顛沛流離嘅生活嘅。講緊係佢哋去茶餐廳飲凍飲，因為要加3蚊，所以佢哋唔會飲。 哇，咁 有一次佢專登喺我上緊堂嘅時候開我道門，然之後拍一拍我，你可唔可以過7蚊俾我啊？我同佢講點解要7蚊呢？原來佢冇錢搭地鐵翻屋企，所以佢要我過7蚊俾佢。呢啲就係佢嘅應急基金。 但你個朋友， 我就係佢嘅應急基金。 佢有冇翻工啊？朋友？ 佢有嘅， 係 不過佢翻完之後就立即洗曬咯。 月光族嚟嘅， 月光族， 即系你个朋友系真朋友嚟嘅， 系 朋友，贫穷嘅贫， 贫穷嘅贫， 系啦， 真系 贫穷嘅。 因为而家都好多月光族系一个月嘅月尾就开始冇钱，周围问人借钱使噶啦。 月头都冇钱啊， 月头都冇钱， 佢攞啲钱系攞嚟填补翻上个月使突咗嗰啲啊。 哇，即系先使未来钱。 系啊，先使几个月未来钱。 咁你哋会唔会先使未来钱啊？ 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你翻咗，我自己系翻咗工之后，反而会悭使咗，因为我觉得我咁辛苦赚翻嚟，咁我唔可以使咁多，反而系翻工之前，我系真系行街见到十件靓嘅衫，我会买晒所有嘢。即系我细个就成日话我妈，点解你月尾都冇钱？跟住去到后来就变咗系我月尾冇钱咯。即係因為我爸媽都有俾零用錢我嘅，但係就自己 就係知米貴啦， 係啦，就係買衫，係啦，之前翻工之前就買曬佢啦，即係橫掂都一場嚟到買曬佢啦。但係翻工之後我係即係平時去餐廳食飯，譬如有冇一啲特飲啊嗰啲嘢嘅，我平時係會嗌嘅，但我已經嗌少咗好多，即 係唔敢加 啦，即係 即係唔係有時突飲可能$9-10咁樣，我平時係會即係餐餐次次 lunch 午餐嘅時候都會加嘅，但係翻咗工之後真係覺得翻工真係辛苦，咁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覺悟嚟嘅喎。 係啊，我反而係翻咗工之後會使少咗。咁你哋 咁、但係如果你哋使錢使得咁快嘅時候，點樣儲錢去旅行啊？你咁中意去旅行啲年輕人家 借咯，係咪？我啱啱都話啦，我哋係要使突噶嘛。 這個、我哋有啲咩咁建議嘅，所以我頭先咪話要儲咯，儲 就誇張到搭車都唔夠錢，但係佢可以去旅行嘅。 咁儲三份要點規劃呢三份？ 儲三份 消費仲有咧，約邊兩份？ 應急咯，頭先你哋話咬柴啊、撞車啊， 第三份咧 生活所需嘅，即係例如食飯。 系啦，嗰啲類似 冷氣費， 即係儲錢、應急同埋消費。咁你儲啲錢為做咩啊？ 儲啲錢咪就係去旅行咯。 但係你去完旅行翻嚟又冇錢， 就冇曬。 咁咪翻工咯，翻多啲工咯，所以就 所以咪就係今朝有錢今朝使咯。係， 你有冇諗過 working holiday 啊？即係打工旅行，會唔會一次過又可以旅到行，又可以打到工咁啊？又賺到錢， 好似幾好喎、 啊！但其實我覺得係唔 make sense 喎，成件事。其實我覺得係睇下你做啲乜嘢，即係例如如果你係做可能係咖啡店入邊嘅 waiter 或者係餐廳入邊嘅侍應咁樣啦。但其實你無論去邊度，我覺得都係好忙嘅喎，即係睇你做啲乜嘢咯。 咁又唔係，有啲人唔係咁諗㗎，即係好似我。 好，喂，對唔住啦，嗱，我要停一停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啦，第一。同埋我亦都有啲我想帶出嚟嘅，我都希望台下如果你有啲意見都可以提出。第一，你嘅題目係咩啊？後生仔使錢嘅方法，同埋第二個係咩啊？理財之道。OK， 所以理論上你呢十分鐘，每一組有十分鐘啊，你其實過咗十分鐘咧，理論上應該頭嗰五分鐘咧講下而家後生仔使錢嘅習慣，然後後面嗰橛咧就 suppose 應該同大家分享一啲你喺網上睇到或者你自己諗出嚟嘅理財之道。例如有一次咧，我睇咗一個文章咧，訪問咗日本有一個好慳好慳嘅達人啊，慳錢達人啦，你叫佢點樣慳啊？佢有六個方法。第一，將所有嘢用到佢爛，牙膏擠到佢冇嘢擠，再擠。第二個方法可能咧就係、一日食三餐。變為兩餐咁樣。第三個方法，冇嘢買咧就唔好去 shopping 啦，係有嘢買先去 shop， 同埋買完你要買嘅嘢咧就好走啦。嗱，佢呢個叫慳錢之道，無論你同唔同意佢，但係 list 咧佢係列表咗幾樣嘢，你係真係可以講到出嚟嘅。不過我頭先覺得你哋淨係講剪頭髮都講咗好耐啦，即係剪頭髮用咩教剪啊？By the way， 我想補一補就係話咧，你唔可以用你自己嘅經歷，然之後咧就叫做一竹篙打一船人咁話否決曬所有某一個行業，全部都唔得噶，唔好去，千祈唔好咁樣，因為我以前都係去呢啲嘅速展嘅，我覺得好好。有時你真係睇唔出，有啲個阿姐咧，剪翻髮型啊咁樣，但係佢鏟得好靚嘅，所以我覺得每一個行業總有一啲好嘅經歷，或者有啲冇咁好嘅經歷，但係你唔可以咧係好似咬定咗，唔好去啊嗰啲唔得。OK， 第一對人哋唔公平，因為裏面有啲好勤力、好叻嘅做嘢嘅師傅，咁或者你嗰次唔好咧，嗱，我見到阿邦邦頭先想好似兜一兜嘅，或者你嗰次經歷唔好啫，即係咁樣係要兜嘅，你唔可以。即係全部否決曬成個行業或者所有從業員佢哋嘅技術，知唔知啊？呢個係唔公平嘅對人哋，同埋唔應該喺一個公眾媒體咁樣去講一樣咁嘅説話，唔好去啊咁樣，咁係好影響人哋嘅生意。OK， 大家有冇其他意見？ 我係第五組嘅 June 嘅。咁其實講真一句，我覺得四位學員講嘢好有趣、好生動嘅，即係有好多佢哋自己嘅個人經歷。咁但係我原本聽到呢一條題目嘅時候咧，我會以為佢哋講多少少嘅可能係關於一啲定期存款啊，即係可能有啲嘅同學仔佢哋會做投資股票，又或者係可能投資其他嘅債券等等嘅。 嗰啲係理財之道咯，即係嗰啲咪就係咯，係點樣保本啊？咩投資咩啊？買啲咩基金？買銀幣？我都聽過啲人買銀幣啊，買金塊啊嗰啲咁。 係，又或者可能有啲係，例如特別我哋學生啦，可能好多嘢即係睇戲啊，有學生優惠，又或者可能係地鐵或者係巴士，我哋可以拍一拍八達通嗰啲咁樣嘅理財習慣咁樣咯。咁但係我會覺得整體嚟講都有趣嘅，只不過可能有少少 off track 咁樣咯。 我是第七組的 Haley， 咁同啱啱我都好認同阿 June 嘅，就係講理財之道，我會覺得係可能會有啲定期存款啊，會講下呢一啲咁樣啦。我覺得都可以即係講下年青人嘅消費觀係可以輕輕帶過咁，但係如果要講到理財之道的話，我會覺得可以帶出一啲正確嘅消費觀啦，或者可能依家年輕人會用咩嘅理財咧？即係可能以前嘅話可能會放喺銀行，依家嘅年輕人會係用咩方式咧？可能有唔同咁樣咯，同埋我覺得有少少飛快咗，即係由前面講消費觀，跟住之後突然之間講我會留翻筆錢去應急，跟住再飛去儲錢去旅行咁樣。咁同埋因為呢拍風騷之前都有講過話，可能要做少少可能 research 上類嘅嘢，咁可能爭就咁 talk 嘅話，就可能有 係啊，其實冇乜中心嘅資料嘅，佢真係個人感受 出嚟會好少少，我覺得 冇咩資料 backup 嘅，其實佢。好，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落嚟咧，就俾佢哋拍下佢哋嘅感受，每个人讲少少，好冇 ？Hello， 我系第二组嘅邦邦，咁今日好开心都可以有多次机会，令我可以喺台上面啦，同其他组员一齐去到录呢个《风骚快活人》嘅节目啦。咁今次系我第一次即系录节目，或者系录一啲访谈里边第一次，可能算系少少主 key 嘅角色咁样啦。咁但系都好多不足啦，即系可能冇好咁样规划好个流程啦，亦都冇好好咁控制个时间嘅分布咁样。同埋有啲咩要进步咧，就系我要学识点样去到控制个场面啦。即系可能我有阵时自己都会倾得好入神，跟住就会俾某个话题带走咗咁样。咁但系我应该系要时刻都要留意住个时间，或者时刻留意住而家个进度去到边度，跟住再去到推去下一个题目咁样咯。 Hello， 我系第四组嘅 Sean。咁我觉得我今日嘅表现咧，其实系比我自己想象中好嘅。虽然好多不足啦，咁但系仲有进步空间啦。咁但系我会觉得系起码我有尝试去讲嘢，亦都有放胆去讲，亦都冇怕或者系答唔到嘴啊，或者系点样嘅。咁至于有离题呢个情况咧，就系可能系我哋有谂好个主题，但系就冇好指名道姓咁讲出个主题出嚟，就纯粹系以内容去带过。咁可能呢个就会变咗冇咁集中咁样咯。咁所以呢个系下次可以再做好啲嘅地方。 Hello， 我系第四组阿 Pat。咁咧，我觉得我会俾自己表现系七分嘅。咁点解有七分呢？就系因为我哋好合力咁样提供咗一啲可能我哋而家嘅理财嘅一啲小事，一啲好得意嘅地方啦。咁另外点解会冇咗93分呢？係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读金融系嘅学生嚟嘅。係啦，咁我系感觉到咩叫书到用时系方恨少。如果我可以提供一啲可能金融知识啊，一啲特别嘅用语啊，咁可能成件事就会更加有说服力同埋更加好听啦。 是，大家好，我是第四组的思思。咁我觉得今日自己的表现就真的不太好嘅，因为首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啱啱18岁，只是啱啱翻过兼职，所以其实对于理财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零嘅。咁所以抽到这条题目是很害怕，冇乜真的冇乜嘢讲咯。咁所以到去到后来他们，即係我講我自己，因為剪頭髮有過一啲有趣嘅事之後啦，咁就好似突然間捉到呢個話題咁，就不停繞住呢個話題係咁講咯，但就忽略咗理財呢一樣嘢。咁其實源於係因為我本身自己冇乜理財嘅經驗，因為我本身冇乜錢啦，即係純粹啱啱做兼職，純粹一個學生係對於理財呢樣真係冇啦。咁同埋可能剛才講個人經歷嗰陣都有啲口不擲言啦，就唔小心冒犯咗某一啲人，所以都對於自己的表現係可以話係大扣分。咁就希望下次會注意一下自己嘅用詞，同埋要注意一下嗰個流程嘅走向，就唔好偏咗題咯。 好啦，剛才你講七分，我以為十分總分添，你哋有冇呢個諗法啊？ 我係好謙虛嘅，所以我俾七分就算 了。你這個脱离咗谦虚，你呢个自虐啊，大佬得七分，七分入唔到嚟呢个门口啊，大佬入多呢个门口都唔止七分啦，傻咗！你当我哋啲评判傻嘅咩？拣个七分入嚟啊！不过讲下笑啫吓。喂，好啦，每一次嘅演出总会有一啲缺点，有啲嘅优点嘅，每一次仲可以进步，下一次做得更好。大家俾啲掌声，我哋今日台上四位朋友，好唔好？好。我是 DJ Onair， 我知道呢好快呢就会知道边一位学员呢能够进入我哋嘅决赛，即係成为我哋呢向 DJ 之路再迈进再近少少㗎喇喎。正待我哋公布边一个 DJ 成为我哋决赛嘅名单。今日我哋再一次俾啲掌声，全部自己人俾自己掌声，好唔好？多谢大家。好，多谢晒，再讲一次，拜拜。Bye bye。送给你。 这场卡，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卡，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时间十一点三十分，听紧呢个新闻报告详细消息，翻嚟继续风骚浮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带一路论坛表示，香港有多方面的法律优势，支持一带一路合作发展。香港独特的中西文化汇合、国际法和争议解决方面的专业知识，令到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擁有健全和成熟的法律制度，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可以保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於不同司法管轄區而產生的差距。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提供世界一流的法律服務，有助中國與全球的業務往來。香港有很多優秀的法律專才，他們有深厚的中國法律和商業背景，以及國際法和實踐方面的專業知識。林定國又提到，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成立，會定期舉辦實務培訓課程、研討會和國際交流活動等，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人才交流，亦都將會為國家培訓對外法律事務人才。由特区政府設立並且全資擁有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正式開幕。深圳市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中心同日在深圳園區開幕。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開幕禮表示，試驗所設於河套區具策略性的位置，將可充分發揮香港高度國際化、高水平醫療專業和科研的獨特優勢，與大灣區聯手，因地制宜，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臨床試驗和生物醫藥產業發展，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試驗所將會同醫療及生物醫藥機構合作，包括與香港基因組中心合作，運用該中心以華南地區人口為主的基因組數據庫，加快開放醫管局的醫療數據庫，以支持臨床試驗，並且推動引進海內外先進生物醫藥技術企業落戶河套，開展研發轉化。港協暨奧委會向體育屬會公布機構管治檢討結果，並發布機構管治守則。中國香港壁球總會主席邱達根表示支持守則。邱達根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守則提到董事任期應不超過12或者16年，年齡不超過70或75歲，希望這方面能夠有彈性，因為一些體育會的董事人數不多，體育會亦都不想放走一些出錢出力的董事。新民黨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在同一個節目說，港協要求各個體育總會用兩年時間改善，時間合適。他認為對不達標的體育會作出包括取消政府的恆常資助有很大阻嚇性。在選拔運動員方面，何敬康相信出年舉辦全運會，到時已經可以知道各個體育會在選拔選手時的程序是否公平和透明，不用等至2026年。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朝早天气清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3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6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跌2仙，快手47蚊跌5.5毫半，腾讯控股409.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3蚊0.2仙系跌3.2仙，小米集团28.3升3毫，阿里巴巴84.25毫跌5毫，美团174.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1.94跌3毫，友邦保险57.2跌2毫。融创中国2.42跌1.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5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7，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8,059点，跌292点。港金报24,62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4.79美元，卖出2,6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至于东隧嘅九龙入口同西隧九龙入口都系入口位置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喺北角跑马地方向转上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近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北打街小隧道一带车多噶。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就排到近电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近碧街。咁另外提翻你啦，鲗鱼涌嘅英皇道系有翻新电车路轨工程，鲗鱼涌嘅英皇道去天后方向近北角官立小学快线需要封闭。咁另外天后嘅高士威道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柏景台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喺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嘅成果。除咗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9: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蚊。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台话你知。 喂，听讲你最近翻新工，有冇好路数介绍俾我先？ 我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我觉得呢个计划咧好啱我哋。以我所知，有唔少嘅学员透过计划嘅在职培训，成功加入咗银行、物业管理、飞机维修呢啲需要唔同职业技能嘅行业。我自己咧就投身咗工程界，前景都唔错噶。 你就好啦，我连自己想喺边个行业发展都仲未谂到啊！ 唔使担心。计划为15至到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者以下的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的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在职培训机会。计划会安排专业社工担任你的个案经理，帮你分析事业方向，又有不同行业的职业技能课程和工作实习训练给你尝试。 那我就可以慢慢了解一下哪类型的工作是最适合自己先再决定咯。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和 Instagram 账户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些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招必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你们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听个风骚快活人啦，十一点搭八啊，嗱，有小欣欣啦，小强强啦，咁样落嚟咧，我哋未开始我哋嘅爱好系列之前，有一个好特别嘅宣布。就是关于我是 DJ On 呢，我哋今日呢播咗呢所有学员呢嘅参加嘅最后一集啦，咁落嚟就会选出最后一位嘅学员 咯。好紧张啊， 到底边个可以成为更迈前一步嘅 DJ 呢？我哋有请我哋嘅二台台长晴晴晴盈啦，同我哋嘅校长校长为我哋讲返个最新嘅进展啦，同埋入围嘅学员嘅名单嘅。 係咁啊，今日呢嚟到风骚快活人呢就要公布一下可以进入十二强嘅名单啦。係啦，喺度呢都要首先呢都多谢返晒所有参加嘅学员啦。咁其实喺过去三个月呢，佢哋都係好用心好用心咁去上堂。係啦，咁就听阿 Michael 啦，梁继章教佢哋啦。啊，仲有狼哥啦，魏炳狼啦，咁啊，仲有仲有好多我哋嘅导师噶，阿李志刚啦 ，Alex 啦，阿宋梅姐啊，车宋梅啊，阿邓慧思啊，刘伟恒啊，咁都教咗佢哋好多好多做 DJ 必须要学习嘅一啲技巧啊，一啲用声啊各方面嘅知识，佢哋都学咗。咁同埋我一路都有陪佢哋上堂咧，都见到佢哋系好用心。好留心，同埋佢哋上堂咧係會 drop looks 噶，呢件事我哋都好耐冇做過啦。同埋見到佢哋咧，令我諗翻咧以前 讀書嗰陣， 係啦，讀書同埋即係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真係都係樣樣咩都唔識， 白紙一張， 係真係完全 好多前輩教導， 係啦，淨係咧覺得好緊張啊！即係能夠可以喺個收音機度聽到自己把聲，咁佢哋就俾我咧啲回憶翻曬嚟啊！係啦，即係見到佢哋咧就諗翻起啊，以前我都係咁嘅。 但係有冇人偷懶瞓覺啊？ 啊，你冇嚟上堂，所以冇人偷懶。 我終於都要答我。 系啦，咁 搞错， 咁所以喺度咧都要多谢翻所有嘅参加者啦，咁同埋都要讲翻啦。今日我哋虽然咧就公布十二强进入即系呢个入围嘅名单啦，咁但系咧其余我哋唔叫做落选者嘅，因为好多时大家都知啦，好多嘅比赛里边咧所谓落选唔代表将来佢唔能够系更加独当一面噶嘛，佢哋仍然系佢哋嘅将来仍然系非常之光明嘅，因为学咗嘅佢哋学识咗嘅嘢咧一直收咗喺佢哋自己里边啊，冇人攞到佢哋嘅。佢哋仍然系有机会可以加入嘅。不过当然喺呢个过程里边，佢哋要继续努力啦。 好，咁最后咧就话俾大家听，到底边十二位学员咧成为我哋最后入围精英啦？ 好紧张，好紧张。嗱，第一位咧就有其实就排名不分先后嘅。咁啊，包括咧有何韵书啊，邦邦啦， 邦邦 系邦邦， 好嘢， 好嘢。跟住有胡仲维， 哇，好 嘢，维维。跟住咧就有阿 Yannis 苏海南嘅，仲有炮谷陈思正啦，阿 Sean 杜真如， 仲有老志豪啊，罗志豪，咁啊，仲有啊，呢个咧系年纪最细嘅呢个同学仔，啊文文，郑文文，系啦，跟住有啊余峰啦，峰 B 啦，咁啊亦都有 Remy 陈欣彤，仲有啊陶仔雷伟陶嘅，跟住仲有两个，系边两个咧？就有阿 Dom 丁浩正。同埋阿 Yana 余欣啊，恭喜曬， 恭喜曬咁多位，係咧，晴晴我知道咧，落嚟咧，佢哋會參加一個嘅決賽一個 show 嚟嘅喎嚇，而家好似密羅緊鼓都做緊好多嘅準備功夫。 係啦，係啦，我哋都為呢個決賽準備啦，咁同埋我哋咧亦都會邀請呢十二位進入入圍嘅名單，呢十二位進入決賽嘅學員咧，咁佢哋都要準備一下啦。咁我哋咧就希望教更多嘅一啲做 DJ 嘅技巧 啊， 廣播嘅技巧俾佢哋，等佢哋咧更加就發光發熱啦，咁啊，同埋亦都要提一提咧，就係雖然正話我冇提到你名嘅學員，你哋千祈唔好氣餒喎，同埋喺呢個決賽度，你哋仍然係有份參與嘅，因為我哋有一個惺惺相惜大選咧，就由咁多位嘅學員咧，佢哋互選嘅， 一齊選， 係啦，咁佢哋仍然係好有機會㗎，我仍然等住見佢哋㗎。 大家繼續加油嗱，同埋咧，我是 DJ Andy 咧，一路以嚟咧，風騷發人咧呢個時段咧播放啦嚇，咁下個禮拜播咩啊？下個禮拜咧就由十二位入咗圍嘅学员咧一齐合作做一啲真正嘅电台节目，有环节嘅，有主题，有环节嘅， 剧噶。 我以为你话会唔会抢咗我啲环换添？ 我点会啫？喂，我呢个第一把交椅啊 ！OK OK OK， 坐埋嗰边啦，交椅唔该。 但系晴晴啊，其实夜晚我都有啲时间，我可以教下佢哋嘅。点解你唔问我？ 你想教啲乜嘢啊？ 喷扑， 避免你搞坏。 冇列入课程之内，冇列入课程之内。系啦，冇错。再次多谢我哋嘅台长陈意莹， 多谢 晒。 好嘢！ 我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爱好系列， 好迟来的爱好系列，就好似我哋嘅冬天一样，迟来的冬天。你觉唔觉得呢个冬天 唔系啊？早咗，我觉得今年， 我觉得我惊佢咧，即系迟嚟又早走咋？ 唔系应该咁讲，冬天可能你讲系早咗，但系我其实秋天都应该系咁嘅天气啦。即系你讲 系咯，系咪？其实好似冇乜秋天， 其实而家未系冬天，未系冬天添啊。 系啊， 你记唔记得阿马 Sir？ 你就会知道啦。以前嘅冬天系几多度啊？大约？ 可能 三四度 嘅 啫， 系啊，好低。 单位 总之我记得我读小学嗰阵时咧，秋季旅行咧就系十一月中嘅， 系 多数 通常都十零度啦。 系啊，唔系啊，嗰阵时我着短裤噶， 露出马脚。 系啊， 咁咪短， 会唔会冻咗啲啊？ 唔系， 点解你穿 因为嗰阵时唔系好冻嘅，就着一件即系宝蓝色嗰啲外套咧，咁 冷衫啊马脚。 系啊系啊，介乎换冬季之间。 以前 冬季校服， 學生只能夠穿灰或者藍嘅啫嘛， 係啊， 所以洗兩隻色。 我冬天以前小學個校服咧係短褲嚟噶。 哇！呢啲實係 冬天都係 名校，多數係 短褲嚟嘅， 係 係係， 有啲名校係 唔係絨灰色絨嘅短褲。 咁你點樣對付冬天啊？ 係 絲襪喺裏邊啦， 灰嘅長襪，咁係好凍噶，因為細個嘅冬天係 我 記得咧係凍過依家好多， 係啊， 所以係咯，嗰時就係會問阿媽點解你幫我揀間校服係短褲？ 其實你 咁樣怪責你媽咪， 唔係怪責嘅，好奇啫。即係好似我以前做童軍咧，冬天係最捱苦嘅，因為咧你要喺個操場嗰度操啦， 係啊，會 童軍 著 短褲， 係 啊， 冇遮冇掩啊， 係即係白曬㗎，即係凍到只腳咧， 係啊， 白曬。 我哋記得嗰時學校咧係要十二度以下咧先俾你著長褲， 係咩？ 係啊，即係十二你諗下十三度其實有時都同 都好凍， 好凍 嘅，好凍㗎啦嘛，都係要。 我小學啊，冬天著長褲啊，我阿媽裏邊都要我著一條睡褲啊。 哦，係嗰啲 絲襪咩？ 唔係絲襪， 嗰啲襪褲啊，唔係呢 個。唔係啊， 嗰啲叫 睡褲啊，有嗰啲 系啊， 再里边 咯， 条嗰啲系嘛， 系啊，然后再着条灰裤， 但系有一种裤，有一种裤嘅名唔系几好，叫龟佬裤嘛，即系嗰啲身体唔好嘅人穿，其实就唔可以咁讲， 羊毛裤啦， 系真系帮到嘅， 系啊，不过其实只脚真系好紧要， 好重 要， 讲咁多咧就系季节转移啦。其实咧以前咧个季节咧系真系会有好明显嘅改变，咁所以以前咧系真系要换季嘅，即系你会将夏天衫收埋，攞啲冬天衫出嚟，但可能呢样嘢而家已经好似唔 系 好需要， 你攞得冬天衫出嚟。真系冻嘅话， 又热翻， 系啦，又热翻， 又要塞翻入 去。系啊，我哋夏天衫唔好收埋住，我觉得系啊，真系 冇错。我谂起呢一首歌曲叫做《秋去秋来》。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我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如完成凄美的程序，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我俾呢个歌词咧，即系感染咗啊！所以我去图书馆，即系我哋 library 揾咧，话唔该，抽来抽去，揾嚟揾嚟揾唔到。 我以为呢只歌系叫抽来， 其实佢歌名叫抽抽去抽来， 系 就系抽来也抽去嘛。入咗脑咧，成日唔该，我要抽来抽去，冇呢只歌，抽去抽来。 你快啲同个主唱者道歉啊！ 唔系抽来抽去，副先系抽来抽去。好，多阿小欣欣。 系啦，咁我拣咗一只歌咧，就系一听嗰个前奏咧，就会俾到我一种季节转换。感覺有時咧，即係你有知突然間起身咧，發現啊有啲風吹過嚟咧，你就知道，哎呀，真係轉季，真係有 咁啊！夜晚有時啲風都砰砰聲，係 啊，但係可能係真係第二朝起身嘅，之前嗰晚仲可以熱熱， 仲 要開冷氣，第二朝 冇錯， 第二朝起身一開門，咦，已經 咁凍嘅 個地下乾㗎，係 啊， 有啲葉喺度嚓 一吹，咁啊，你已經覺得季節轉換咗啦。咁啊，我揀嚟嘅呢只歌咧，嚟自梁靜茹啊，咁係蔡健雅嘅創作嚟嘅曲詞啦。咁啊，嗰個吉他嘅前奏已经俾到一种季节转换，有阵风嗰个感觉啦。呢只歌嘅名字叫《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是的冒险，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的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 树落下的眼，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然忽冷的心。 关呢一首歌嘅梁静茹唱出嘅，仲有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交俾阿马老师。 我依家心情好低落啊！ 点解？ 因为头先高层话我， 你知唔知嗰啲叫咩？打者爱也， 佢话我又教坏人，又话我如果 咁，你自问有冇教坏人啊？ 冇， 即系佢唔觉得呢啲， 又话 喺个人中 教一啲坏人啊！佢想 我去招会瞓觉，其实我真系唔会咁做。所以而家我心情就好似呢首歌咁，我呢首歌咧我。近幾年一首好喜歡的歌，佢俾我感覺真係好凍冰冰，係漫天風雪。然後咧最温馨咧就係如果真係有兩個人攞住把遮喺個雪地嗰度行，阿天恩你有冇試過啊？ 雪地嗰度行有，跟住跣親。 拍拖啊！ 拍拖 嗰種親力啊，冇試過。 拍拖冇試過喺雪地喎， 你諗下幾浪漫 一個，係啊， 係咩？你俾人撇定乜嘢啊？ 唔係啊，異地戀啊，仲浪漫啲啊，唔該。佢喺香港， 我 喺加拿大。 我脾氣做咩啫？ 黐線，你都屈我失戀。 咁你加拿大嗰個咧？ 咩啊？加拿大嗰個咧？加拿大冇啊，加拿大自己冇啊，有我唔會話你聽啦，你當我傻噶咩？ 係啊，呢首歌係一首我覺得好靚嘅歌。雪落下的声音， 世界破碎的满城玫瑰，别人笑得多甜美，提醒我伤悲。而去年我们也牵手一对。 雪落下的声音，谭维维嘅呢一首歌喺度中午十二点钟噶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多云，初时两阵嘅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日间气温稍微回升。先喺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逢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Hello， 大家好，我系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心旅日记，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 在结婚周年纪念之前那晚，有两夫妇坐在103楼那里吃自助晚餐庆祝。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他们由拍拖到结婚到新婚都非常恩爱的，但结了婚实在太多年了，又生了两个小朋友，老老下他们开始什么都咬一餐，积埋积埋，越来越多积怨。吃到甜品，老婆提出了个这样的建议。我其实呢是有很多事想跟你讲的，不过有时一讲又嗌交。我昨天买了两本日记，不如我们试下在来的这一年里面，我们想讲的事我们各自都写一本日记里。下年我哋再庆祝 anniversary 嘅时候，我哋就交换日记。嗱，咁样我哋就可以喺唔使嗌交嘅情况之下，一次过讲晒俾大家知对大家有咩不满。咁我哋之后嗰一年咪可以唔使再犯同样嘅错，唔使再嗌交咯。你话咁样好唔好啊？老公望住老婆，乜嘢都冇讲，净系点下头表示同意呢个做法，然后就攞咗本日记。话咁快，一年又过咗啦。两公婆又翻去同一间酒店餐厅嗰度食自助餐庆祝。坐低冇几耐，佢哋就交换咗日记。老公开始睇老婆嘅日记。第一页，今日我哋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嘛，你竟然位都唔 book， 又要我打去 book。其实我中意食嘅系烛光晚餐 fine dining 啊。我从来都唔中意行来行去食自助餐嘅，仲要啊，你礼物都冇买啊。第二页，你应承咗我睇戏噶，点知又系挂住开会。第三页，我妈话嚟打牌食饭，你又话做嘢做到好攰，唔想同佢打。我成日都陪你阿妈饮茶噶嘛，我妈都成80几岁啦，你都唔肯陪下佢嘅。仲要你上次买件衫俾我啊，一啲都唔系我嘅士呆佬嚟嘅。老公一路咁揭嗰本日记里边，每页都系写住一啲不同程度嘅抱怨。睇完之后，老公双眼开始有泪水。老公话： 你唔写出嚟，我真系完全唔知道你对我有咁多不满啊！我真系以后都唔会再犯呢啲错啦。 跟住轮到老婆打开老公本日记，第一页是空白的，第二页都是空白的，第三页亦都是空白的。老婆一路一路咁揭，揭咗50-60页，全部都是空白的。老婆好嬲咁话：我就系知道你连我呢个小小嘅要求你都做唔到噶，我用咗整整一年时间啊！每日都写低我对你嘅不满，所以你先可以改，咁我哋嘅关系先可以改好嘛？你呢？你乜嘢都冇做到啊！

香港演艺学院40周年校庆，其中一个节目由师生合作，并首次以华语剧场演绎德国作家 Dialoha 嘅经典作品《失窃的时光》。导演冯晴晴咁样讲： 每一个人都有啲嘢等待紧，期待紧一啲美好嘅事来临。过程里面会点样自处，点样去面对呢种等待？ 11月18至23号，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寻找爱的故事，失而复得的信任。有没有发觉这个都市里面，人对人很多时已经失去了一份信心。假如在街上突然间有个陌生人走过来跟你讲嘢，问你一些的要求，可能是问你借些钱搭车，问你拿电话，借来打个电话，你第一时间觉得他一定是骗子。人同人之间还有没有一种尊重和信心的呢？今天故事讲到阿May，有一天发现自己的银包不见了，何时跌了呢？这个银包很普通，不过里面装的除了他的钱、他的身份证、信用卡，还有一些公司的文件，非常重要。如果不见了，那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上司交代了。他找了所有他去过的地方，最后都是找不到。如果大家试过不见银包的心情，一定明白他现在那种绝望的神态，不知道怎么算。他失魂落魄，最后不找了，走去警察局报案，希望这个行动最后可以帮他找回他很珍贵的银包和里面的物件。报完案，他仍然好像一个漂流紧嘅灵魂咁样，自己完全谂唔到嘢，做唔到嘢，坐咗一餐室，点算呢？点算呢？就喺呢个时候，电话响起啦！原来警察局话俾佢听，啱啱有人执到个银包咯，应该系你噶啦，你而家嚟睇睇啦。佢三步并作两步咁样，即刻赶到去。一个警员话俾佢听，嗱，有个细路仔执咗啊，你银包你睇睇啦，里边有你嘅身份证。之外呢乜都冇啦。佢望一望，果然係自己嘅银包。除咗身份证下咩都冇晒。心里面嘅少少希望就咁样幻灭。公司嘅文件呢咁点算呢？跟住警察哥哥就同佢细细声讲，呢个男仔呢，我哋问过佢啦，佢呢就冇爸爸妈妈嘅，平时呢就係靠呢執垃圾为生。其实我哋怀疑都唔知係咪佢呢執咗之后攞咗啲钱。不过冇办法啦，冇证据啊，咁样。阿May摇摇头，觉得都唔可以咁话佢嘅，走埋同佢倾偈啦。就算呢个男仔可能系一个穷嘅小朋友，自己冇乜钱，但系都唔代表佢一定会因为咁咧去攞人哋啲嘢噶。个男仔好似知道佢心里面谂紧啲咩咁样，跟住咧即刻就讲：我冇攞到啊，银包我执嘅咋，我冇攞到啊。阿May走过去喺佢面前。踎低，轻轻拍一拍佢膊头，话：小朋友啊，姐姐相信你噶，放心啦。就算里面啲嘢冇咗，我都唔会觉得系你攞嘅。我真心多谢你，多谢晒你啊！交晒所有嘅手续之后，攞住呢个空嘅银包，阿美真系神情落寞咁样离开咗呢个警察局啦，行下行下。在这个街上边都不知道去哪里好，怎么跟公司交代呢？唉，现在还有一个难题，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人在旁边跑了出来，在他未望得清楚之前，这个人呢塞了个胶袋给他放在他手里面，跟着就跑走了。阿妹望一望，咦，是刚才那个小路仔，给袋什么我呢？里面全部都是银包里面的单据啊、现金啊、卡啊，一张都没有少到。里面仲有一张纸啊，上面写住啲乜嘢？佢见到歪歪斜斜嘅路呢、這个字迹，细路仔写就话啦：姐姐啊，我曾经以前咧路不拾遗，执咗个银包交翻俾人，点知人哋仲话我偷佢啲钱，我好嬲啊！当时我就好后悔，还翻个银包俾佢。今日当我又执到你个银包，我都谂你会唔会又话我偷你啲钱呢？我唔想俾人冤枉啊！所以我首先俾一个空嘅银包你，如果你又话我偷你啲钱咧，我就唔会俾翻你噶啦啲嘢。

铲刀磨铰剪，磨铰剪铲刀。 喂呀，肥强啊，唔该啊，我想铲刀啊，又想磨铰剪哦。 Sarah 姑妈，你搞错啦，我唔系帮人磨铰剪或者铲刀啊，我只不过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想做好啲工作，所以准备好我啲器具咋。 哇，肥强啊，你咁有 planning 嘅话，我就放心啦。大家想知多啲关于常用手工具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为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手工具保养储存整齐啲，打工仔开工特别安心啲。我系淘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铁线自动月台闸门安装工程预计在出年之内完成，现时有9个车站已经完成工程，九龙塘站将会在今年之内完成安装。港铁表示，安装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最后一批月台弧度较大的车站，包括罗湖站和旺角东站的安装工程已经进行，而最后一个车站大学站的安装工程亦都已经展开。由于罗湖站、旺角东站和大学站部分月台弧度较大，列车与月台之间的空隙位置相对较阔，港鐵會在月台邊緣加裝設有 LED 燈帶的鋼板，當列車到達，車門和閘門開啟前就會亮起，閘門內外會有小心空隙提示貼紙，閘門向車廂方向的視線和地腳線位置會增貼黃黑間條標示，加闊原有安装在月台边缘的黄色胶条已经收窄月台空隙，以及在个别月台增设广播等。城巴提出加价 9.5%， 九巴和渔巴申请加价 6.5%，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城巴高级企业传讯及事务经理曾安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過去六年公司面對虧損，雖然去年虧損額收窄，但仍然虧損超過5,000,000元。至於是否需要每年加價，他說工資成本佔總成本60%，打工仔亦都期望每年加人工。如果公司缺乏競爭力，招聘不到足夠人手，會出現巴士短班等的情況。他不認同申請加幅是開天殺價，表示自2009年以嚟，今次係第四次申請加價，而2009至2018年完全冇調整過票價。即使今次加價之後，車費亦都落後於累積通脹。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簡學希喺同一個節目解釋，員工及燃油成本上升，而九巴客量與疫情之前相比，只係回復到90%左右。今次九巴申請嘅加幅已經比對上兩次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开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试验所的目标包括统筹公司型临床试验资源，并且协调利用大湾区8,600,000人口加快临床试验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试验所设于河套合作区，正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0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6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0点，跌27点。 部分活躍港股做價。盈富基金19.82冇升跌，快手47.05跌5.5，騰訊控股410.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0.6係跌2.8，消費集團28.4升4毫，阿里巴巴84.35跌4毫，美團174.7跌1毫，恒生中國企業72跌2.4，友邦保險57.05跌3.5，融創中國2.42跌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7，人民幣7.242，英磅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37,992，跌359，港金報24,620，升29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6.84美元，賣出26.47.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怎样开视像通话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苏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 呼呼 不做坏主人。 Dr. Eric， 你好， 你好， 好忙碌啊！今朝你系咪啊？ 今日真系好忙碌啊！ 因为我今朝成朝揾啊 ，Dr. Eric 都揾唔到啊，咁我惊佢咧贵人事忙啊嘛，唔记得咗。 系咪天气转或者冷咗啲？ 关唔关事啊？ 唔系，因为我啱啱去咗汕头翻嚟。 哇！去汕头啊？ 汕头嘅，去探访咗啲农场，所以就所以就今日比较忙。 积咗个工作。 有咩动物噶个农场？ 个农场系种水耕菜嘅，所以 冇乜 动 物嘅， 冇咩 动 物。 咁你睇咩？你兽医啊？睇水耕菜 就冇咩动物。 哦 ，OK， 系、 哦、好，咁今日你想分享啲咩啊 ，Doctor？ 今日咧，其实我预备咗，今日咁忙啦，我都预备咗啲我想即系我哋试下我预备呢啲 quiz 俾你哋。 好啊 ，quiz 啊 ，OK， 问答游戏，好 惊你。 有啲 interaction 睇下你哋答得几多个 ，OK， 咁啊，可以观众都可以去参与啦。咁 OK， 咁样就尽量系得意啲嘅问题啦，有啲难有啲容易啦 ，OK。咁我都學到啲嘢嘅，因為有啲動物名我都其實中文都唔係好識嘅。 OK， 咁樣就第一個問題啦，有咩暖血動物咧跳唔到嘅 ？OK， 跳唔到啊！ 大笨象 ，B hippo 係水河馬 ，C C 就单Rhino 就单角马， 唔系犀牛， 犀牛 单角马，我都未听过呢个名 啊。单角马系个细路女嗰啲 unicorn 啊 ，unicorn 系咯， 独角兽嗰啲叫做系。 D 就 sloth 即系树懒， 树懒 系啦。 除咗树懒之外，其他嗰几只都好似感觉上都唔都好似唔系好跳，唔系好跳得噶。 我觉得大笨象跳唔到。 OK， 我估河马啦， 唔系你冇听咁咩？大笨象会跳舞， 咁啊应该会跳，咁应该会跳啊？点解你估又 系 歌嘅深度？你又唔明嘅啫。 马骝仔会上树，咁马骝仔系上到树啊？ 系啊， 大笨象嘅， 我觉得大笨象应该跳到， 系啊系， 虽然我未 啱嘅， 啱啊， 大笨象 啱 啦， 系 啊叻。真係叻啊！咁 佢撞 嘅 啫， 另一個兩句都整我諗一諗，因為我第一次見呢個就諗緊啊，大笨象應該都係大笨象嘅，不過另外幾個又好似跳嘅咩？會樹懶識跳嘅咩？咁樣就原來識 唔係犀牛，我先覺得佢即係佢哋嗰啲份量咁重，點跳喎？ 係啦，我好明顯可以啦，不過就 OK 咁啊，第二個啦，嗱有邊種動物咧條脷咧係十八寸長嘅？ 哇！長頸鹿 第一 條脷喎。 第二就是食蟻獸，咁第三咧就個藍鯨，第四咧就係個變色龍。 咦，變色龍， 變色龍 啊！佢通常 食蟻獸又似喎，食蟻獸 藍鯨都好巨型嘅喎，藍鯨。藍鯨 食蟻獸呢咧，咪指成年噶呢種動物，即係成年嗰 有分嘅咩？ 係啊， 你好似好有認識。 唔係你初出世嗰啲 B B 好細啫嘛， 成年嘅成年嘅 食蟻獸。 我估蓝鲸， 我估食蚁 兩個食蚁兽，一個蓝鲸有冇人啱？ 系长颈鹿。 啊，我第一个答案啦，系咪啊？ 我因为佢计埋条颈啊，定系 唔关事？ 唔 会 啦， 你计 埋条颈几只噶？ 嗰个脷底啊，个脷根喺脷颈嗰度开始计。 我记得我印象都睇过嘅呢个， 一咁长。 O K， 就系 true or false 啦，真或者假啦。 系 猫咧，系喺后脚咧，系小脚趾过前脚嘅。 啱啊， 错 错。 啱嘅， 啊啱，哇！马小强今日好犀利， 喂，我啲 系啊，有啲计， 我同阿 佢同啲禽兽好熟噶嘛， 成日补习 啲 嘛， 主观啊， 好，下一 题，嗱，边种动物咧个小便咧系喺个黑光啦，即系 UV light 嗰度咧下边会发光嘅，会 glow 嘅 ，OK， 狗、猫、老鼠、雕鼠。 人哋我嚟做，以前我嚟做围巾围颈， 貂皮大褛啊， 系咯，照个 UV light 咁啊，咁啊，我貂鼠咯， 我都讲貂鼠啦， 古猫， 其实点解有个照佢啲 系猫嘅 猫啊，哦， 只猫有啲佢又系入边有啲蛋白质同埋啲 phosphorus 会反光嘅啫 ，OK 系 ，OK 今日嗱狗咧可以制造几多种唔同嘅，即系唔同嘅音法。即係我哋話字咁樣啦嚇，咁樣就十個啊，一百個、一千個或者一萬個。 我估有一千啊。 我中間 邊有咁多啊？一千個唔同嘅音字， 邊個得閒數啊 ，Eric？ 喂，你講多次四個答案啦，十個、 十、一百、一千、一萬、 一百咯。 哦，一千 唔係 個 數， 兩個一千，一個一百，有冇人啱？一百啱啦，系嘛 ？OK， 咁啊嗱，咁啊好似二比二喎，而家好似系咪暂时？ 是但啦， 系啦，是但。OK， 我话今日我系猫数 ，OK， 普遍地只猫有几多条数？即系十二条、十六条、廿四条或者三十二条。 好无聊啊！ 廿四咯， 我估 佢又唔系好多， 有咁多条咩？廿四， 讲多次啊！讲多次啊！讲多次啊！ 十二、十六、廿四、三十二。 冇三十二咁多嘛？ 我估会甩，所以三十二。 喂，唔系，你同期，你唔好计埋佢，你唔好计埋佢有 六，又好似唔系好多啫噃。 十二， 每边定系两边加埋？ 两边加埋， 两边加埋廿四啦。 十二， 哇，真系犀利啊！廿四啊， 唔系，我数过， 果然系禽兽。 你嗰啲叫老猫小数。 烧咗呢个咧就嗱，边种动物咧？是可以known for 是可以瞓成廿个钟头嘅，就一狗二猫三仓鼠四就guinea pig 就系葵鼠， 实唔系 guinea pig 啦，你要谂嘅。 我仲想讲狮子添， 梗系猫啦。 狮子唔会， 猫 狮子 佢哋未估噶，嗱佢哋未估。 猫十六个钟头到嘅咩？我数过啊。 咁即系咩啊？你答案系咩啊？ 仲有咩？ 讲咗人哋猫狗仓鼠同埋咩话？ 天 竺 鼠 嘛， 天 竺鼠 系啦，天竺鼠咯系啦， 天竺鼠， 我估猫， 我估仓鼠啦， 猫， 猫咧， 猫唔系十六咩？ 咁样咯。 诶，猫猫系 经常成日瞓觉。 系啊，我知啊。 可以咪咁啊？个问题系可以瞓到二十就。 喂，但系其实 Otto， 我想对唔住 Otto， 我想问下Eric， 其实咧猫科动物都系经常瞓噶嘛？即系意思系老虎、狮子嗰啲都系经常瞓，系咪啊？ 係啊，其實佢哋因為其實呢啲動物咧喺我哋個 food chain 入邊咧，其實係即係需要 大量嘅體力， 大量嘅唔係喺個 food chain 整體嚟睇咧，佢哋其實要餵一隻獅子咧係嘥最多資源嘅其實。 嗯， 因為啲牙嗰啲即係你諗啦，嗰啲牙嗰啲草要長大，嗰啲斑馬又食草，食完草仲要俾佢即係長大嚟俾佢食，所以咧其實一隻獅子咧就要食消好多好多好多。環境嘅元素嘅，所以變咗咧，呢啲動物咧其實少啲 activity， 食少啲嘢，佢 survive 多啲，所以咁多年嗰個 natural selection 揀咗啲咁嘅動物出嚟咯。 我想問下獅子一日食幾多嘢㗎？定食咗一隻斑馬佢就有排食啊？ 似乎個季節嘅，其實有好多時咧 ，during 嗰啲即係佢哋係 during migration 嗰陣時候有嘢食，有啲時間係冇嘢食嘅。 咁點算啊？冇嘢食 喺大自然，你見啲獅子唔係好似去新加坡公園咁樣嘅，佢有好多係瘦成棚骨咁樣嘅。 係 啊， 因為食唔到嘢。 我睇過啲紀錄片係咁樣嘅， 啲慘喎、 啊，係好慘啊！ 同埋好大競爭噶嘛，即係佢哋可能又唔同獅子族群又即係霸地盤啊！ 係啊係啊，所以係咯，咁啊又問翻我問題啦，幾好啊 ？OK， 咁呢個啦，金魚啦，嗱，個人養個金魚，你認為啲金魚有幾長命？一年啦，五年啦，十年或者廿年？ 一年， 一年 唔止，唔止，唔止。 我養過一條好快就冇。 你衰啫， 兩個禮拜就已經反咗套。 十年，五年到十年，我覺得唔止一年。 我估一年， 我都係估一年。答案 多過一年。 咩啊？ 十年 系啦， 可以养，即系如果识养嘅话， 系啦。其实你识养咧，今年可以多过十年添，不过廿年就好极端噶啦。我认为个正确答案系十至廿年啦。 有咁耐噶，原来我成日觉得金鱼好易死。 最耐养几耐啊？你 十四年啦。 哇 哇， 即系差唔多同只狗仔咁长命。 系啊系啊，其实你养得好，环境好咧，其实喺佢你喺个缸啊，或者个湖养咧，系长命过喺大自然嘅，大自然 生 嘅、 嗯， 好似猫狗一样。 猫狗都系咯，身体长命啲嘅啦，系嘛？ 系啦、嗯，不过就好，不过 unlike 猫狗咧，一般人养只金鱼咧就唔系咁样嘅，一般人养金鱼就养到好短命，因为唔照顾得唔好啦，系啦系啦，其实有好多学问嘅，咁咧就嗱就咁啊，边种动物有第三个眼睑嘅？即系意思系我哋上下有眼睑啦，左眼右眼有一对眼睑上下啦，咁样就边只动物有三个眼睑咧？ 佢要咁多嚟做咩？ 狗、白兔或者全部？ 全部， 全部，我拣全部， 白兔， 全部。 真系噶， 系啊系啊，佢哋、啊、全部都有，系人 的。Eric 都冇出过全部呢个选项嘅， 系啊， 有 其实你冇留意嘅，你 multiple choice 全部好多时都 系 全部。 系啊系啊， 我知啊， 有啊，佢有 讲。系啊系啊，但系嗱咁样就话鹦鹉啦，系呢个 true or false 就系呢个就鹦鹉可以长命过一好有啲人嘅，真系 可以 长命过人。 系啊， 我听过最长命嗰啲五十年嘅啫， 系五十几六十岁都 咁都唔会系长命过人。 不过长命啲有啲人嘅个问题。 哦，咁咪得嘅，长命有啲人。 都系呢个 true 啦，你一定住啱。 系啊，五十年嘛， 有啲人唔养就系因为惊自己都冇佢咁长命， 照顾唔到佢啊嘛。 系啊，咁我自己都有只灰鹦鹉，我谂我预佢六十七十岁啦。 哇！ 所以我养咗佢22年啦，而家 哇，真犀利！ 仲 佢识唔识讲嘢？ 我话你知，佢 灰鹦鹉 嘅做个 botox 做咩嘢？不过就佢系好似第一日养佢咁嘅。 哦，即 系 好童颜， 好靓，啲毛又完美咁样。 识唔识讲嘢啊？佢 系啊，佢真系可以介绍俾佢成秦始皇，真系长毛长生不老。 喂，好啦，喂，多谢 Eric， 时间差唔多啦，喂，咁啊，多谢带好多嗰啲动物嘅冷知识俾我哋，好嘛？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好啦，拜拜， 拜拜。好啦，时间差唔多，仲有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啊！一阵翻嚟接嘅职业安全短剧，听日咧我哋希望瑞瑞可以好翻嚟啦，大家都关心啦，亦都希望如果真系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啦。 唔系啦，我晏啲真系煲啖粥攞入去俾佢先得。 嗯，咩粥啊？杰塔塔嗰啲啊 ？J O K E 啊，粥带个笑话入去， 呢个 令到佢开心啊，好翻啊。 OK， 好，听朝再见大家， 拜 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剪，我剪，剪啦！ 嚟紧啦，唔使催我啦，肥强，嗱嗱，剪啦 ！Sarah 姑妈，你俾把教剪我做咩啊？ 你唔系要教剪咩？咁你咁样话咪剪啦，剪啦，咁剪咩啊？ 我玩紧网上包剪揼啊！我一出剪又赢啦！ 切，我以为你真系要教剪，等我攞咗一把最靓最利嘅教剪俾你啊！ 哇，有把咁靓嘅教剪啦，借俾我用嚟剪下指甲先。 肥强唔好喐， 咩事啊，图图？ 你知唔知你攞住把咁锋利嘅铰剪，如果唔识正确使用，系会好危险噶？ 哎呀，图图你嚟咗啊！咩事咁大声喝肥强啊 ？Sarah， 因为喺过往嘅意外数字分析所得，使用手工具工作相关嘅意外都唔少噶。分析仍同时显出，大部分嘅意外系由于工友们忽略使用手工具嘅安全措施，亦有一啲意外系由其他人士遭飞脱嘅手工具击中，所以肥强。慢慢放低你手上嘅铰剪，然后将双手摆头顶，慢慢行过嚟啊！ 哇，图图啊，你好犀利啊！大声咁样喝肥强两句啫，佢就乖乖地听你话啦。 唉，因为手工具唔系讲玩噶，系大家做嘢嘅好帮手，我哋要好好啲对呢啲手工具噶。 嗯，冇错。对于手工具嘅操作方式咧，佢哋潜在嘅危险咧，同埋雇主同雇员需采取嘅安全措施，以避免意外发生。我简直啊，熟悉到滚瓜烂熟嘅程度啊！ 好，即刻开始第一届手工具问答比赛，好浅嘅啫。有咩手工具系用嚟定位噶？ 我知道。 肥强队请作答。 梗系用 GPS 嚟定位啦。 错啦，等我 Sarah 补答啦。应该系用夹钳夹紧弓箭，目的咧就系用嚟定位嘅。 正确。咁螺丝批、扁嘴钳、士巴拿又有咩用呢 ？Sarah 队作答。你头先讲嘅手工具咧，系用嚟夹紧弓箭，或者喺弓箭槽位定位之后左右转动，作扭动用途。 Sarah 好嘢，花二准。再问大家，请讲出有咩手工具系以上下敲打或者往复动作产生冲击力，用嚟作切割用途嘅咧？ 等我嚟啦，呢啲工具离唔开锯、斧头、凿同埋刀。等我都问下大家，锤同凿系点用？目的系乜嘢啊？ 咁浅，等我答啦。锤同凿就系用嚟锤击及打碎用，只要敲打产生冲击力，就可以帮你完成任务啦。 啊！大家果然是手工具达人啊 ！Round two， 问下关于手工具保养的安全措施先。首先是管理人员需订立制度，经常检查手工具部件的构造，确保仍然良好，冇损坏的痕迹。一旦发现手工具有损坏，而损坏的部件无法修复，咁又要点做呢？ 嗱，真系修复唔到咧，就需要即时将嗰把咧已损坏的手工具弃置，而工友们每次使用呢个手工具咧。必定要先进行检查，注意工具有冇油污，需要清理。如果发现切割工具过于钝啊，要点做啊？ 如果呢啲切割工具啊同某人一样咁钝咧，就一定需要妥善处理啦。 啊，图图啊 ，Sarah 姑妈话你。 Sarah 唔会咁话我嘅，因为我知道自己一啲都唔钝啊，仲好精明添啊。例如我清楚知道手工具选择嘅时候，应该选择拣选适合工作性质嘅手工具啦。而手工具嘅握柄形状同埋大小系应该同手型配合嘅，避免工具响使用嘅时候从手中滑脱。仲有手工具系唔应该滥用作多种用途，因为好多工具嘅强度只系为咗某种工作性质而设计，好似肥强。你咁用 Sarah 把剪布嘅铰剪用嚟剪脚指甲，咁咪即系滥用咯？ 咪系咯，肥强啊！你咁样滥用我把铰剪啊，作为其他嘅工作用途，可能会产生危险噶。话你啊，都系想你好咋？ 收到，我会改过。不过我都想讲清楚，我用 Sarah 姑妈嗰把铰剪咧，系用嚟剪手指甲，唔系脚指甲啊！唔该，还我清白。仲有，为咗表示我嘅悔意咧，我自动请缨，负责所有手工具嘅管理，即系包括大家使用完呢个手工具咧，我会好有系统咁放翻去。工具架或者个工具箱含尖角或者锋利边缘嘅手工具咧，好似 Sarah 姑妈你呢把铰剪咁啊，我会帮佢加上防护套，保护大家免受伤害。 好咯，肥强真系痛改前非啊！咁我淘淘都唔会唔帮你手嘅，最多我负责将所有手工具整齐咁分门别类，摆香放喺工作间指定嘅地方或者工具箱里边，搞掂。 既然人人为我，我都为人人啦。我负责将已损坏或者系代收嘅手工具分别存放，仲要贴上危险不可使用嘅警告牌。咦？冇呢个快牌嘅，肥强啊，帮手写危险不可使用几只字。 Sarah 姑妈，等我一阵啊，我啱啱收到劳工处全新设计嘅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嘅通知啊，有一则职安警示发出，我想第一时间揿嚟睇下先。 肥强识嘢，呢个 app 好嘢嚟噶，佢旨在提供最新嘅职安健资讯，喺优化咗嘅用户界面上面增加咗多项新功能，包括以下内容：文字同动画嘅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嘅安全警示、饮食业安全动画同埋重要公告。 叻仔，肥强，估唔到你仲 update 过我啊！有咩方法可以下载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我想装翻个啊 ，Sarah 姑妈，劳工处网页有相关嘅二维码，可以扫描下载。嗱，我转头帮你下载啦。嗱，你头先要求嘅危险不可使用警告牌，我已经写好啦，仲贴好埋啊 ，Sarah 姑妈，我叻唔叻先？ 肥强智咧系你啦，等我安排有经验同埋合资格嘅人员进行手工具嘅定期检查、保养同埋维修先。 大家都咁生性勤力，哎呀好咯，等我慰劳大家，一齐做大豪客食生蚝啦！ 哇，好嘢啊！多谢 Sarah 姑妈，哇，啲生蚝真系好大只，有冇开蚝刀啊？ 弊，冇啊，点算好啊？ 搵嘢做开佢啦。 淘淘，唔好望住我啊！我唔会借我啲手工具俾你开蚝噶。 肥强，你误会咗啦！我哋望住你未剪甲嘅手指咋？ 借嚟用下啦。 唔借啊！我唔食生蚝噶，放过我啊！ 手工具保养储存整齐啲，打工仔开工特别安心啲。我系淘淘。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少有认真，像最初挽回童心，擦出了火，也许算和，置身暗黑，却不欠 no no。Trying to describe, but no words could fall。Tryna be hit but no clue at all， 我用牺牲被情欲翻身，还令我操心为你这种人。But that love was true， Wonder how just me and you。 Don't deserve my love， 双恋怎可靠快感，你就是不懂体贴我心，而我为什么等了再等？ Don't think you deserve my love， 明明活着不需两个人，曾黏在一起可以再分，无谓太伤心。 Wake up and pick up my call， Shut it if you got no words at all，这算是什么？需要关心的太多，煎熬太多。Focus on the dreams you wanna chase， Focus on the love and not the hate。 难道相拥可解决困扰？我与我相恋可免却忧愁。等了再等。

咁我就剪到而家个头变成咁啦。 系专业嘅剪头发嘅教剪。 你而家个头系点咧？ 系一个专业咁样，系一个专业嘅剪头发教剪嚟嘅。但系咧，我嗰日咧就因为好热啦，跟住我就觉得我啲头发笃眼笃鼻。 系。咁因为你有留到劈音喺个额头度。 系啦，我而家咧就有刘海喺我嘅额头度啦。咁 suppose 咧就可能系掂下眼睛啊咁样啦。但系咧嗰一日咧，我就唔知道做咩事。哇，好长啊！一嘢立起佢， 一起手 插，哦，咁我就知道出事啦，因为我剪咗应该有两节手指嘅长度， 即系你觉得系已经翘起咗啦，系嘛？即系已经而家已经冇刘海啦，系咪？你剪完之后 有嘅，但系短咯。 咁所以你觉得系教剪嘅问题？ 所以我觉得系贪平嘅问题。 即系如果把教剪贵啲，你就会剪好啲啦。 唔系，如果我願意出去剪頭髮就唔會搞成咁啦。 佢其實唔好貪平，好多時都係。同埋年輕人除咗唔好貪平之外，其實都有留翻筆錢嚟應急，我覺得。 應急啊，都係嘅，我都覺得係要應急嘅。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應急嚟講咧，呢個世界真係冇咁多急事嘅。 唔係㗎，我驚我出到去無啦啦拗柴，咁我就要有錢睇醫生先得㗎嘛。 同埋咧，其實。 任何時候儲錢，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即係例如你大學畢咗業出嚟，你未必即係即刻揾到工噶嘛。咁、可能爸爸媽媽已經係想你靠你自己養活自己嘅時候，你咪有一筆錢咯。 真啊，所以我覺得我會係分三份咯，將我嘅收入 邊三份？ 邊三份咧？ 你當平均33% 咁樣啦。 第一個三份嚟做咩咧？ 第一個三份啊，買嘢。 买嘢嘅消费嘅 消费 玩乐嘅 玩乐，梗系做人要开心噶嘛， 都系嘅，都系嘅， 系咪先？ 但你本金够唔够多先？即、就、系、是、你个本要够大咧，你去到最后你先会得到嗰个 benefit， 得到个利益喺度。 唔紧要嘅，三份咁样储上 去。好似我搵得333蚊咁样， 系 咁我分三份，其实我咩都做唔到噶嘛。同埋而家应急咧， 留埋下个月咯。 即、就、系、是、我觉得可能应急呢一样嘢，有时咧佢急起上嚟咧。你應咗你儲咗錢都未必做到。即係例如我有一日行行下街，我踩單車有架車撞過嚟，我冇一隻手，我要搏翻隻手要30萬。咁我點樣有30萬使呢？ 都係。 所以有時咧，你儲起上嚟都未必夠你咁用。反而而家有時年青人，佢哋連佢哋而家維持生活都未必做到啊。我有啲朋友佢哋真係過住一啲顛沛流離嘅生活嘅。講緊係佢哋去茶餐廳飲凍飲，因為要加3蚊，所以佢哋唔會飲。 哇，咁慳！ 有一次佢專登喺我上緊堂嘅時候開我道門，然之後拍一拍我，你可唔可以過7蚊俾我啊？我同佢講點解要7蚊呢？原來佢冇錢搭地鐵翻屋企，所以佢要我過7蚊俾佢。呢啲就係佢嘅應急基金。 但你個朋友 我就係佢嘅應急基金。 佢有冇翻工啊？朋友？ 佢有嘅， 係 係，不過佢翻完之後就立即使曬咯。 月光族嚟嘅， 月光族， 即係你個朋友係真朋友嚟嘅， 係係 朋友，貧窮嘅貧， 貧窮嘅貧， 係啦，真係 貧窮嘅。 因為而家都好多月光族係一個月嘅月尾就開始冇錢，周圍問人借錢使㗎啦。 月頭都冇錢啊， 月頭都冇錢， 佢攞啲錢係攞嚟填補翻上個月使突咗嗰啲啊。 哇！即係先使未來錢， 係啊，先使幾個月未來錢。 咁你哋會唔會先使未來錢啊？ 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你翻咗，我自己係翻咗工之後，反而會慳使咗，因為我覺得我咁辛苦賺翻嚟，咁我唔可以使咁多，反而係翻工之前，我係真係行街見到10件靚嘅衫，我會買曬所有嘢。即係我細個嗰陣成日話我媽，點解你月尾都冇錢？跟住去到後來就變咗係我月尾冇錢咯。即係因為我爸媽都有俾零用錢我嘅， 但 係 就自己就係知米貴啦， 係啦，就係買衫，係啦，之前翻工之前就買曬佢啦，即係橫掂都一場嚟到買曬佢啦。但係翻工之後我係即係平時去餐廳食飯，譬如有冇一啲特飲啊嗰啲嘢嘅，我平時係會嗌嘅，但我已經嗌少咗好多，即 係加3蚊， 唔敢加啦， 加大。 即係唔係有時特飲可能9蚊、10蚊咁樣，我平時係會即係餐餐次次 lunch 午餐嘅時候都會加嘅，但係翻下工之後真係覺得翻工真係辛苦， 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覺悟嚟嘅喎。 係啊，我反而係翻咗工之後會使少咗。咁你哋 咁但係如果你哋使錢使得咁快嘅時候，點樣儲錢去旅行啊？你咁中意去旅行啲年輕人家 借咯，係咪？我啱啱都話啦，我哋係要使突噶嘛。 唔係，我哋有啲咩建議嘅，所以我頭先咪話要儲咯， 係就誇張到搭車都唔夠錢，但係佢可以去旅行嘅喎。 咁儲三份要點規劃呢三份？ 儲三份 消費仲有咧，仲有邊兩份？ 應急咯，頭先你哋話咬柴啊、撞車啊， 第三份咧 生活所需嘅，即係例如食飯， 係啦， 係咪啊？ 嗰啲類似 冷氣費， 即係儲錢、應急同埋消費。咁你儲啲錢為做咩啊？ 儲啲錢咪就係去旅行咯。

今次是我第一次即係錄節目，或者係錄一啲訪談裏面第一次可能算係少少主 key 嘅角色咁樣啦。咁但係都好多不足啦，即係可能冇好咁樣規劃好個流程啦，亦都冇好好咁控制個時間嘅分佈咁樣。同埋有啲咩要進步呢，就係、是、我要學識點樣去到控制個場面啦，即係可能我有時自己都會傾得好入神，跟住就會被某個話題帶走咗咁樣。但係我應該係要時刻都要留意住個時間，或者時刻留意住而家嘅進度去到邊度，跟住再去到推去下一個題目咁樣咯。 Hello， 我係第四組嘅 Sean， 咁我覺得我今日嘅表現咧，其實係比我自己想象中好嘅。雖然好多不足啦，咁但係仲有進步空間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起碼我有嘗試去講嘢，亦都有放膽去講，亦都冇怕或者係答唔到嘴啊，或者係點樣嘅。咁至於有離題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可能係我哋有諗好個主題，但係就冇好指名道姓咁講出個主題出嚟，就純粹係以內容去帶過。咁可能呢個就會變咗冇咁集中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下次可以再做好啲嘅地方。 Hello， 我係第四組阿 Pat。咁咧，我覺得我會俾自己表現係七分嘅。咁點解有七分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好合力咁樣提供咗一啲可能我哋而家嘅理財嘅一啲小事，一啲好得意嘅地方啦。咁另外點解會冇咗93分呢？係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讀金融系嘅學生嚟嘅，係啦。咁我係感覺到咩叫書到用時係方恨少。如果我可以提供一啲可能金融知識啊，一啲特別嘅用語啊，咁可能成件事就會更加有說服力同埋更加好聽啦。 是大家好，我是第四组的思思。咁我觉得今日自己的表现就真的不太好嘅，因为首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啱啱18岁，正是啱啱翻过兼职啊，所以其实对于理财呢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零嘅。咁所以抽到呢条题目是好惊，冇乜真的冇乜嘢讲咯。咁所以到去到后来他哋，即係我講我自己，因為剪頭髮有過一啲有趣嘅事之後啦，咁就好似突然間捉到呢、這、一個捉到呢個話題，咁就不停繞住呢個話題係咁講咯，但就忽略咗理財呢一樣嘢。咁其實源於係因為我本身自己冇乜理財嘅經驗，因為我本身冇乜錢啦，即係純粹啱啱做兼職，純粹一個學生，係對於理財呢樣真係冇啦。咁同埋可能剛才講個人經歷嗰陣都有啲口不擲言啦，就唔小心冒犯咗某一啲人，所以都對於自己的表現係可以話係大扣分。咁就希望下次會注意一下自己嘅用詞，同埋要注意一下嗰個流程嘅走向，就唔好偏咗題咯。 好啦，頭先你講七分，我以為十分總分添，你有冇呢個諗法啊？ 我係好謙虛嘅，所以我俾七分就算 了。你個脱離咗謙虛，你呢個自虐嘅大佬得七分，七分入唔到嚟呢個門口嘅大佬，入多呢個門口都唔止七分啦，傻咗！你當我哋啲評判傻嘅咩？揀個七分入嚟啊！不過講下笑啫嚇。喂，好啦，每一次嘅演出總會有啲缺點，有啲嘅優點嘅，每一次仲可以進步，下一次做得更好。大家俾啲掌聲，我哋今日台上四位朋友，好唔好？好。我是 DJ Omer， 我知道呢好快呢就会知道边一位学员呢能够进入我哋嘅决赛，即係成为我哋呢向 DJ 之路再迈进再近少少㗎喇。正待我哋公布边一个 DJ 成为我哋决赛嘅名单。今日我哋再一次俾啲掌声，全部自己人俾自己掌声，好唔好？多谢大家，好，多谢晒，再讲一次，拜拜。Bye bye。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